本港下昼大部分地区嘅相对湿度下降至50%或者以下。本港地区今晚以及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今晚以及听朝早天气清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6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非常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3度，吹轻微至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风势较大，下周初较为潮湿，气温回升。现在的气温是20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436点，跌58点，总成交金额616.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917点，升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915点，升39点。跟住系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36.8系升6毫，新上市嘅启明医疗报43.05，美团点评101元，跌2.3，阿里巴巴195.4，跌1.2，盈富基金26.6，跌1毫，建设银行6.31，升一系升1仙，小米集团9.21，跌1.1，友邦保险77.4，跌2毫，中国移动60元冇升跌。中国平安89.5冇升跌。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26，英镑10.307，瑞士法郎7.933，澳元5.34，加元5.912，新西兰元5.129，欧元8.6693。每百日元对港元7.20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9.937。日经平均指数报23410点，跌20点。港金现价报13670元，升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642.82美元，卖出14655.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讲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示打道东行的龙尾在湾仔运动场，但是第四线去北角和跑马地比较多车一些，龙尾排到去演艺学院。西行过海的龙尾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车龙就好长了，排到去葛亮雄医院。现在将军澳隧而家系香港仔隧道，香港仔隧道北行去红隧方向系车多，咁正实施啦间歇性封闭措施噶。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嘅龙尾排到去土木工程拓展处对开，七咸道北过海嘅龙尾喺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嘅龙尾一路排到去渡船街天桥接近富荣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跟住维园落桥位那段多车，龙尾排到去北角码头。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的龙尾去到港安医院回旋处附近一带的黄泥涌峡道和大坑道都是比较繁忙的。皇后大道东出去黄泥涌道的龙尾去到轩尼斯道，坚尼地道出皇后大道东龙尾南固台。在九龙方面，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裕民坊多车，龙尾定富街。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那段慢车的龙尾富豪东方酒店。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律伦街车多，龙尾去到亚街老街。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在康庄道桥底。封路方面，柴湾道有爆水管，去柴湾方向近住慈幼学校的部分行车线封闭了，揸车朋友经过时请小心。最后驾驶朋友要留意了，今晚的日落时间是傍晚的5:39，听朝早的日出时间是早上的6:50。依照法例规定，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变种员工必须被知则吉，大懒虫、是非精、擦鞋仔，通通唔系。对雇主嚟讲，必须被知则吉嘅一定系非法劳工，雇用非法劳工系严重罪行。雇主最高可被判监禁3年及罚款35万，一经定罪即时入狱。 入境处举报热线2824-1551。非法劳工被之责任。 好冻啊，我个鼻就嚟湿到烂啊。 踏入年尾，天气又干又冻，要小心身体啊。 精拎一点提提你，面对严寒天气要注意保暖，着多啲御寒衣物，仲要保持室内空气流通， 仲要避免长时间置身喺寒风之中啊！阿 Ken， 星期一至五晏昼1点到3点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精拎一点， 守护香港人嘅健康。 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嚟发表意见。 言不尽，风不息， 我哋会以最有诚意、最谦卑嘅态度接受批评，继续与市民同行。 啊，冇人需要辞职噶，你以为咁样嘅道歉有用嘅咩？ 我哋都希望社会安静落嚟，唞一唞。 香港人收复，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香港变成咗一个报警天堂。 唔好让呢个政治嘅仇恨放晒落我警队嘅同事度。 我唔希望道歉变成一种风土病。 点解要用政治去凌驾民生呢？ 香港今时今日改成咁，系因为我哋嘅制度。 无畏无惧， 无畏无惧， 严惩执法， 严惩执法。 提醒掌权的人，我们与恶的距离是这么接近的， 不要做一些会伤害香港的愚蠢决定。 去得太过尽，民意是会逆转的， 我们会失去前代的利益。 我们真的是一条船里面来的，我们不是敌人来的。 香港人 加油， 香港人 加油。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 2019年12月10号现在的时间是下午的5点11分，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大家好，我是陆宇光。星期日那个的民阵大游行里面，除了见到那个的游行人数，以及是以往传统都会摆街站的一些政党和公民组织之外，见到一个新景象，就是出现了很多的工会都在这个的游行路线上面摆街站。有些的工会就在路上面摆街站，派传单呼吁一些的游行人士去到加入工会。除了是关注到劳工权益之外，亦都希望借助工会这个的平台去表达政治诉求。事实上近排有不少人亦都是在各行各业那里去组织工会。有些报道就引述一些工会消息，就说其实全港在近两三个月有最少30个工会是成立了或者是筹组成立。当然他们亦都是很多有些很查询究竟是怎样去成立一些工会，希望就透过不同的行业的工会去到表达他们的政治诉求，不单止就是争取他们的雇佣的权益等等。究竟这些的工会在政治诉求上面有几大的影响力呢？睇翻其实近半年的呢个反修例运动啦，好多次都有啲嘅参与者咧，都系呼吁咧系所谓三罢，即系罢工、罢课、罢市等等。咁啊，六月中嘅时候有试过，因为即系阻止呢个嘅逃犯条例修订嘅二读咧而发起罢工啦。八月五号咧亦都有发起过大罢工噶。咁但系后来咧就系亦都演变成咧一啲嘅堵塞道路啦，以及冲突啦等等嘅一啲嘅景象咧，去到抢咗呢啲嘅媒体嘅焦点。究竟其实罢工嗰个嘅威力又有几大呢？而家好多嘅新工会陆续咁样去因住社会嘅现况咧，去到成立起嚟嘅时候，佢哋起到啲乜嘢嘅作用呢？各位听紧听众、听紧节目嘅听众，如果对于工会有啲咩嘅意见嘅话，大家有冇加入工会嘅咧？觉得呢啲嘅工会又起到咩嘅作用咧？都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11。转头咧，我请嚟两位嘉宾咧，一齐讨论一下呢个题目。 今日新闻追踪。 2019年12月10号，警方昨晚在香港华仁书院附近发现两个怀疑土制炸弹，学校经警方详细检查之后已经解封，并且如常上堂。校方相信事件同校内师生无关。助理校监苏英伦： 那个是属于私营的地方，但是其实是公众可以接触到的，因为那个不是我们学校大宅里面。我自己完全看不到这个会是跟我们学校任何一个人有关系。 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表示，对于有教师同学生涉嫌堵路被捕，以及学校附近发现炸弹感到担忧。 暴力进入校园将会是令到学校、家长、学生他们的安全会是受到影响的。所以我已经要求教育局局长对于违规的老师、被捕的老师是要严肃跟进。 朝早九点，有报道指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同落选区议员会面，并且承诺会委任他们加入咨询架构。他回应报道的时候说，自己表示协议是理所当然。 建制派的候选人在区议会的败选呢，就无可否认是跟政府有直接的关系，因为我们看到很多出来投票、不支持建制派候选人 的立场呢，而是純粹咧係表達對於政府施政嘅不滿嚇，咁所以從呢個角度講咧，我對於建制派嘅區議會嘅候選人去表示我嘅協議，我覺得亦都係理所當然。 佢又話要重新審視每個月去到立法會出席短問短答質詢嘅安排。十一点，工展会开幕。大会话因应近期的社会情况，市民入场的时候要接受安检。另外，工展会开放时间亦都会缩短，去到晚上八点。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自由風，自由風，自由風，講緊嘅就係近排好多嘅新嘅工會成立啊，咁亦都係部分係打住一啲嘅政治訴求嘅。咁直播室請嚟兩位嘅嘉賓啦，一個咧就係一個新成立嘅工會，呢、這個香港金融業職工總會，佢哋嘅主席郭家榮先生，郭生你好， 你好。 另一位咧就係研究咗呢個工人運動同埋公民社會發展好耐嘅一位學者啊，陳敬慈教授，佢就係中文大學社會學系嘅副教授嚇，你好， 大家好。 你好，不如先同阿郭家榮先生傾下先啦。你哋個工會係而家個狀態係點樣？即係咪成立咗？係有幾多人咁樣？狀態係點咧 ？OK， 係啦。其實我哋工會咧就已經成立咗噶啦。咁亦都喺9月25號啦，就攞咗職工局嗰張 certificate 啦。 職工會登記局 係啦，職工會登記局嗰張 certificate 登記咗噶啦。 係冇錯。咁就一路都收緊會員嘅。咁而家個會員數字已經到咗三位數啦。咁都慢慢持續增長緊啦。咁尤其是琴日喺上個星期游行完之后咧，亦都有唔少人系过嚟去报名去做会员嘅，咁亦都去做紧嘢噶啦。 即金融业职工会，即系包括啲乜嘢嘅工种嘅人士咧？ 包括喺银行做嘢嘅从业员啦，保险公司，又或者系其他金融机构、证券行，都可以系我哋嘅范围里头嘅。其实都可以好广泛。 嗯，成立工会嘅目的系咩？ 我哋其实成立工会嘅目的咧，除咗喺今场嘅政治运动之外咧，其实我哋长远都想去保障翻整个金融界嗰个嘅劳工权益啦，仲有就系话想守护翻我哋金融界嘅专业啦，希望就算当权者系变成啲乜嘢人，又或者系乜嘢其他嘅团体也好啦，都希望我哋香港本身金融界都系守护翻我哋专业，系以专业嘅原则去做嘢嘅。 嗯，会唔会都想借工会嘅平台去表达一啲政治诉求咧？ 我哋系绝对会咁做嘅，因为我哋其中一个理念啦，就系话我哋要保护翻我哋香港自己嗰个嘅核心价值。咁如果我哋自由又或者系民主嘅理念都冇咗嘅话，就唔系香港人嘅核心价值啦。 嗯，有冇乜嘢策略或手法去表达诉求？ 其实喺我哋而家啦，某程度上我哋有计划咗咧，系用呢一个嘅工业行动啦，系去做表达政治诉求嘅手法嘅。咁之前我哋都开过一次嘅特别会员大会啦，去要求会员啦，去批准我哋系动用工会嘅资源啦，去宣传罢工啦，系去做呢一个嘅政治诉求嘅表达嘅。咁会员亦都通过咗我哋嘅请求噶啦。咁所以我哋嚟紧都会做呢啲咁嘅宣传。 即系主要个最终目标就系罢工。 冇錯， 係。不如就同阿陳敬慈教授去傾下啦。咁其實對於用罷工嘅方法嚟到表達政治訴求，咁其實過去半年咧，咁香港都有好幾次有好多人去到發動罷工啦。你點睇嗰啲嘅成效呢？ 我估喺呢個階段嚟講咧，都係好開心見到，例如即係金總啲新嘅工會去成立啦。咁但係因為歷史上嘅原因，依家個工會如果去發動罷工係有即係結構性嘅困難咁樣嘅。如果即係睇下歷史啲話咧，曾經係六七暴動咁樣，咁佢嘅主體其實都係工聯會啦，都係由工聯會即係親共產黨嘅工會發動嘅啲嘅即係罷工啦。再睇前啲，例如二十年代我哋有省港大罷工啦，他們嗰個長期都係世界歷史上最長嘅罷工之一。我哋有海員大罷工啦，咁香港工人透過罷工去表達政治訴求，同埋呢個社會民生嘅訴求係一個好長歷史嘅。咁但係依家點解呢十幾呢三四十年調翻轉就好似難啲咧咁樣？咁呢個股係最重要嘅，計我哋嗰、那個即係喺個工作場所嗰個組織力係唔係好強咁啊？係唔係好強？所以變咗嗰個鬥爭文化慢慢係即係喪失咗。咁呢一波嘅生嘅即係工會運動，我個人係個觀察係負一啲嘅期望咯，因為佢同依家後生仔嗰啲勇武文化係有些少即係關聯，都唔完全一樣啊，但係有啲關聯。咁似乎大家的鬥爭性特別強，令到透過罷工去爭取訴求的可能性進一步工是要存在的。 是的，其實都想問回郭家榮，因為你要去到發動罷工，一個可能是比較全行業一些集體的工業行動的時候，人數真的很重要。剛才教授講到話組織力啦， 冇錯， 人數啦，鬥爭嘅心啦， 冇錯。 你哋點樣準備呢個嘅工業行動？ 其實我哋上次嘅會議啦，都有同會員去講話，我哋有啲 step by step 嘅元素咧，去做到呢一個罷工嘅最終目的嘅。咁即係我哋都覺得，即係話，如果我哋長期就咁樣俾勇武去上場抗爭，而唔會做到呢個發動罷工嘅話咧，只係不停咁喺度損失緊人命，又或者不停咁喺度損失緊我哋嘅手足。咁我哋係唔想見到咁。咁但係如果我哋冒然去發動罷工，喺一個我哋未有足夠準備、十足準備嘅時候發動罷工，如果我哋嘅會員如果人數唔多，得個全個行業嘅below 10% 咁計，咁其實就會將我哋自己嘅會員嗰份工就會係置於危險之中。因為當僱主係真係見到你得個成領都唔夠嘅人去罷工嘅話，佢哋真係可以隨時炒你啲人就炒你啲人。因為咧喺香港政治性罷工咧係完全係冇法律保障嘅。咁呢一樣嘢都希望大家都了解啦。咁所以就成件事又話，我哋點都一定要係儲夠某一個程度上嘅會員，例如成個行業嘅三四成，因為喺作為一個僱主嚟講，好難一次過去炒成個間公司嘅三四成嘅僱員，去揾翻嗰扎人去 replace 翻佢哋嘅位係冇可能嘅。咁所以就算係冇呢個嘅法律保障也好啦，咁如果我哋有可能去儲到成個行業嘅三四成嘅人，去願意去同我哋做一個同一樣嘅行動嘅話咧，咁我哋成功嘅機會率咧，亦都會對我哋成個行業嗰扎肯出嚟行出嚟嗰扎從業員啦，亦都會有個保障喺度嘅。咁喺傳統嚟講啦，喺作為一個工會去搞一場嘅罷工咧，並唔係話一日去 call 一個罷工就會成功嘅。咁好多工會咧，佢哋本身喺一個準備一個政治性罷工也好啦，定係一個勞資糾紛嘅罷工也好啦，佢哋之前亦都會做咗好多準備嘅工作。咁例如他们会在一个行业里头去派一些传单，去安排一些口号，还有又或者在这个是最初头的准备，去教育定一个那些的会员和从业员，去了解原来接下来会有这个行动会发生的了。样但是这样是不够的，因为大家要有信心走出来呢，就要见到自己左右隔离的同事，原来都有其他同事跟我一起会走出来的，整个办公室不是得我自己一个人的。跟住點樣去顯示呢一樣嘢呢？例如喺個辦公室裏頭，大家一齊去帶一條白絲帶，呢個 for example 啦， 即係叫做逐步咁去升級嘅。 係啦，去有一啲叫做 muscle training， 就是说一些训练令到大家知道了解原来左右隔离都已经慢慢有人去加入这场运动。咁喺个咁嘅时候呢就会令到大家嘅信心越来越增加。咁去到某一个程度底下嘅时候就会有开始有造势大会啦。咁造势大会就会令到大家觉得原来成个行业咁多人行出嚟㗎喎。咁去到最后就真係行出嚟罢工呢一个步骤啦。咁所以其实成个步骤係 step by step, 唔係咁容易去可以跳得到。 我想问你啦，嗱，过去半年都有好几次有人想发起罢工嘅，咁包括六月中想阻止呢、這个逃犯条例修订嘅二读啦，八月五号有一个都比较大型嘅或者比较多声势去支持嘅一个罢工啦，不过结果就变成酿成咗各区嘅堵塞道路同埋冲突啦等等，到十一月中啦，咁其实都有人话发起罢工，咁但系咧就冇特别话工会支持嘅，只系咧就好多嘅示威者去到堵塞道路，咁去到同警方爆发冲突咁样。你仲点样同你而家即系想招揽嘅会员讲啊罢工或者即系工会啊加入工会啦罢工啦，系一个能够表达到或者有效嘅一个表达嘅方法咧？ 其实咁讲啊，唔系净系讲香港啊，喺外国就算而家喺法国嘅呢一场大罢工啦，都令到政府系有一个好大嘅压力。之前喺智利嘅全国大罢工啦，亦都会令到呢一个嘅总统下台啦，因为咁样嘅情况。所以其实罢工系一定有佢嘅威力嘅。但系个问题就系话，究竟香港人对于罢工呢一样嘢嘅接受程度有几高呢？真系行出嚟嘅行动力有几高呢？大家个心理准备系咪已经足够去就算我呢一刻冇咗份工，我都要行出嚟罢工咧。咁呢一个嘅心理准备咧，其实喺香港人嚟讲啦，即系就算睇翻八五最成功嗰次30万人，九二九三其实得个5万人。咁其实大家系好睇得出香港人未准备嘅。咁问题系咩咧？即係頭先阿教授講啦，香港人嗰個嘅抗爭文化啦，即係尤其是係工會嗰個抗爭文化啦，損失咗。咁但係我覺得喺今次嗰個嘅成個運動嚟講啦，我哋見到勇武文化抬頭啦，咁喺組織工會嚟講咧，大家嗰個嘅鬥爭嗰個心態咧係出翻嚟嘅。是見到很明顯，只不過是我們因為太過新成立的問題呢，是需要一些時間去建立一些的 infrastructure， 是需要時間去建立個會員人數。但是這個情況我可預期是應該是會做得到的，而香港人也都 pick up 得很快。 OK， 不如問陳景慈教授啦，剛才郭家榮就提出了一步一步咁推進，去到叫做加強一個力量，去到表達政治訴求，去到罷工這個位啦。不如都請教授講下，其實你點樣睇佢呢個路線圖咧？同埋頭先都講啦，過去嗰幾次嚇，可能嗰個人數有下跌嘅嚇。咁點解香港要搞罷工係咁困難？ 我估即係下跌嘅原因係國泰事件係影響好大。即係八月五號嗰時話都話示威取得到一定嘅成績嘅，嚟機場咁樣嚇，已經差唔多係半癱瘓個狀態。當時有兩個主要嘅新聞，一個民航處有聽講嘅身份一以上嘅職員請假啦，二嚟就係國泰即係集體請假嘅員工係相當之多啦咁樣。咁呢一個因為當時罷工八月五號起碼係有合，所以令到後期嘅國泰事件、國泰港龍前後炒到卅幾人咁樣。咁我估最後九月初之後嗰啲罷工相對少人參與嘅主要原因係我哋未發展到一個有效嘅策略去對抗類似國泰呢咁樣嘅事件，咁所以成個社會、成個行業就產生咗一啲即係後應 嚇。咁即係個問題係咪其實而家喺現存嘅法例，頭先阿郭家榮都講啦，即係冇即係法例咧係個職工會條例咧，講緊罷工咧淨係一啲嘅同僱傭關係有關嘅， 法例個保障一定唔足噶啦。但係而我哋都唔應該期望法例有改善嘅空間，因為類似政治罷工呢咁嘅權利，極少國家係會有嘅。咁啊，歷史上有冇更加好個經驗咧？其實係有嘅。但係香港今次我哋炒咗卅幾人國泰，我哋唔能夠即係抵抗得到。但係如果 炒咗200多人 嚟，二百幾係嘛？ 係200多人。 哇！200多人，哇！即係睇報紙啊，卅幾個。咁例如喺93年嗰時，國泰工會有一個成功嘅例子，當時他們是透過罷工去反對加班，即其實就是工業行動，不加班，要求請聘多些人手。公司當時炒3個人，但是當時就因為他們我估計有多些時間醞釀，工會發動罷工 最后公司被迫要请回这三个员工的。咁所以從已經點樣做咧，都唯有呢咁嘅做法。即係 OK， 你因為我哋政治罷工好咩罷工都好，你炒我任何一個人，我夠團結啲話咧，我所有人坐低，我唔肯翻工。咁最後係呢啲方法透過團結先至更加有效去逼即係公司讓步請翻人。如果講法例啲話，就算啲啊歧視工會條例入得到啲話咧，依家嘅香港法例都要僱主同意你先復到職嘅。啊！即係佢賠償最多賠償俾你，一賠償對於類似國泰呢啲咁嘅跨國大企業，都話佢唔係咩，我賠俾你咯。咁但要爭取復職咧，依家個法例裏邊個空間係相當之少。 嗯、 但係事實上，如果你夠團結，都係做得到。 嗯，頭先郭家榮都話想克服大家即係擔心被僱主所謂秋後算帳嘅一個擔憂啦。咁其實陳敬慈，咁其實即係喺香港嚟講，即係擔唔擔心話即係佢哋冇咗因為罷工參與政治活動冇咗飯？ 其實依家呢啲事情依家發生緊嘅嚇，咁但係只不過在未來的即係新一波的鬥爭裏面，點樣避免或者減少呢啲咁嘅事情發生嗰陣時咧，我覺得兩方面都係重要。一個頭先我強調就係職場即係工作場所裏面嘅同事之間嘅團結啦。咁第二嘅社會嘅支持啊，社會嘅支持，我覺得依家講成個社會對於工人罷工被炒個支持係未夠大嘅，比起可能有兩個即係青年人被警察。打咁樣，咁引起個社會反應係大好多嘅啫。但係而家俾人炒啲，大家好似多少少覺得即係理所當然咁樣。咁呢啲咁嘅文化同思維，我估應該去慢慢去改變嚇。 嗱、今日直播室有兩位嘉賓啦，一位係新成立嘅工會嘅主席啦，一位咧就係勞工關係嘅學者啊。大家對於即係透過工會嚟到表達政治訴求，有啲咩嘅睇法咧？歡迎大家打電話嚟187231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高等法院早前裁定政府引用紧急法订立禁蒙面法违宪，律政司早前就原讼法庭的有关判决以及命令向上诉法庭提出上诉，上诉庭今日颁下裁决，拒绝政府就禁蒙面法暂缓执行高等法院判决的申请，意味禁蒙面法正式失效。至于律政司的上诉将会排期在下个月9号开庭审理，预计审讯两日。两年提出出年加电价，港灯加幅比中电高，港灯加 5.2% 至到每度电1.264元，中电加 2.5% 至到每度电1.218元。港灯指出，由于大幅增加使用天然气发电，令到资本开支增加，以及燃料成本上升。中电表示，由燃料价格调整条款账拨出超过17亿元，以抵消燃料成本增长，因此减轻燃料调整费幅度至到每度电0.03元。智慧灯柱技术咨询专责委员会举行会议，委员达成共识，认同智慧灯柱计划应该继续推行，但是应该以替代科技方案，例如光学雷达、热能探测器等取代灯柱上的摄影机。委员会建议，日后如果在智慧灯柱加入任何新智能装置，为了确保符合国际认可私隐以及保安标准，需要通过由第三方审视评估，而政府进行安装工程之前，应该咨询立法会以及当区区议会的相关持份者，亦都需要加强智慧灯柱的公众教育和推广。智慧灯柱的原本设计包括全景摄影机以及监察摄影机，分别用作收集实时交通数据、拍摄交通快拍图像、监察交通，以及打击非法倾倒建筑废物。捷克东部一间医院发生枪击案，增加至6人死亡。当地传媒报道，警员在现场拘捕1人，但是警方未有证实是否枪手。总理巴比斯说，枪手在医院等候室向里面的人近距离射击头部。当局发放一名身穿红色外套的男子的图片，一度指他是枪手，但其后改称是一名重要目击者。 事发在当地星期二早上，距离首都布拉格东面350公里的一间大学医院。本港地区今晚以及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今晚以及听朝早天气清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6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非常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3度，吹轻微至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风势较大，下周初较为潮湿，气温回升。现在的气温是20度，相对湿度6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提提大家啦，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御宅安村对开咧有交通意外啊，咁而家繁忙时间啦，车龙长咗好多，排到去黄大仙中心对开，咁就系龙翔道啦，去荃湾方向近住宅安村对开咧系有交通意外嘅，而家龙尾已经去到接近黄大仙中心啦，经过嘅朋友请你小心。另外咧，柴湾道去柴湾方向近住慈幼学校对开咧仍然系有水管紧急维修嘅，慢线封闭，柴湾。去柴湾方向近住慈幼学校对开咧，有水管紧急维修，咁而家慢线系封闭。隧道方面啦，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啦。而家龙尾就去到收费广场嘅，就系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啦。龙尾就去到收费广场，咁受车多影响啦，香港仔隧道北行啦系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过海车龙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去九龙方向都有车龙啦，龙尾去到东港中心。路面方面，在九龙窝打路道返沙田近住九龙塘会慢车，龙尾亚街老街伟业街去返油塘近住敬业街一段都是慢车的。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南湾隧道入口九龙。好啦，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准时上到第一班巴士，翻到公司熟悉的感觉。在校园钟声下，准备新的一堂课。茶楼人来人往，一盅两件，伴随闲话家常。货品准备妥当，打开铺头闸门，感受温暖的阳光。新的一日，期望新的开始，珍惜香港这个家。 三轮的纾困措施之后公布第四轮的措施，总金额超过40亿，是不是无论如何都是不考虑派钱的？财政司司长陈茂波， 关爱共享计划之前的申请手续各方面是不理想的。 有些政党是说，不如就全民派啦，人人都有些钱落下袋，好像可以舒下气这样。 都众说纷纭的，都要顾虑长远承担能力是怎样。 星期六朝早八至九，萧乐文、陈亮君，星期六问责。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雨光。 自由风，自由风，我们的电话是1872311，欢迎大家就住呢，就是近期有很多的工会成立啦，都希望呢是关注劳工权益之余呢，亦都是希望借住工会的平台发表意见。大家对于这个问题呢有什么的意见呢？是大家有没有加入工会呢？又或者对于这么多的新工会成立呢有什么的意见呢？欢迎大家打电话来1872311的。我们直播室就请来两位嘉宾一起讨论这个题目啦，包括就是香港金融业职工总会一个新成立的工会的主席郭家荣啦，你 好。 仲有咧就系一位研究劳工的学者，就是中文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陈敬慈，你好。 系 头先就讲到话啊，郭家荣所属的金融业职工总会咧就九月成立啦。 系， 不如请你讲少少古仔啦。点样缘起系点样？点会成立呢个工会咧？ 其实喺未有呢场运动之前咧，我自己本人咧亦都系想为呢个金融业去成立工会噶啦，因为我自己本身喺之前嗰份工作 工啦，係每一日都做十二三個鐘頭嘅。咁嗰陣時已經係見到點解外國嘅同事佢哋可以每一日準時準時晏晝六點鐘就走，點解我哋每一晚都要做到夜晚八點幾九點？講緊其實我係朝頭早八點鐘翻工嘅喎。咁點解會咁樣樣嘅咧？咁嗰陣時其實已經係有一個念頭，就話佢哋有啲咩事，佢哋可以揾我哋嘅工會，佢哋嘅工會，而我哋有啲咩事，我哋冇人可以揾，頂多都係同老細傾。咁老細傾完之後話佢哋會改善，但係永遠都唔改善。 你講佢哋，我哋意思係 即係公司會改善，但係永遠都唔改善嘅。OK， 咁外國嘅同事反而佢哋因為有工會，佢哋有啲咩事就同 I will speak with my union。OK， 同自己嘅工會 係啦，冇錯。咁樣嘅時候，咁我話咁香港係咪需要有一個工會去做呢一樣嘢，去保障翻我哋嘅勞工權益咧？咁嗰陣時其實已經有咁樣嘅諗法啦。咁但係喺香港始終嗰、那個學阿教授話齋啦，喺回歸之後嗰個勞工嗰、那個嘅工會文化好。即係慢慢已經衰退咗啦，咁亦都冇呢一個人手去，即係冇一個機會去招到一班人去一齊做呢一件事啦。咁直至到去到金融業快閃嗰個嘅集會啦，喺七月尾我冇記錯嗰陣時，咁佢哋有一班人喺遮打花園快閃集會之後咧，就開咗個叫金融業同路人嘅 Telegram 嘅 group。咁嗰陣時我就 join 咗個 group 啦，咁就發現咗有好多金融人啦，咁佢哋都係喺個 group 嗰度會表下佢哋啲政治嘅諗法啊，一齊閒聊啊，咁樣樣都傾偈啊，咁樣樣嘅。咁我開始嬲人哋啊，有冇興趣去一齊成立一個工會啊？咁樣，因為咁啱就係喺呢個時候聚到一班想做嘢嘅人啊嘛。咁好啦，咁我開始聊啦。咁咧，咁我哋咧就成功咁咧，就喺八月五號之後啦，咁就可以聊到一班人咧，就真係行出嚟，肯去喺一齊開會去傾。我哋真係成立工會啦，咁樣樣。咁一開始我哋都有差唔多接近20人嘅，咁就一齊去做呢一件事。咁我哋都夜晚有唔少嘅時間啦，開會開到11、2點啦，去一齊傾會章啊，一齊去準備俾職工局嘅文件啊，咁樣樣。咁就直至到去到9月25號終於成立得到。 嗯，頭先都講到話呢，即係關於罷工呢都需要即係作為一個大殺傷力嘅一個表達訴求嘅一個行動，係都要有一啲嘅可能佢哋付上好多成本嘅，佢哋擔心自己個生計會冇咗咁樣。咁好多有時咧就係見到，即係譬如話以前一啲嘅外國嘅工會咧，有啲嘅罷工基金係成立咧，去到做呢、這個為呢啲嘅受影響嘅僱員咧作出補償嘅。 冇錯， 你哋會唔會都有呢個嘅打算？ 其實罷工基金已經喺我哋工會嗰個年度計劃嗰度寫明咗㗎啦。咁我哋亦都嚟緊係會揾，唔係嚟緊啦，係已經揾緊基金公司啦，同埋亦都成立緊個户口去做呢一樣嘢，去幫一啲喺罷工之中有困難嘅從業員嘅會員啦，因為一定要係會員先可以利用到呢筆錢嘅。咁去幫佢哋去，例如法律啊，或者係生計上面嘅問題咯。 嗯，都想请阿陈敬慈教授去倾下啦。头先阿郭嘉荣都讲到啦，咁其实睇翻外国嗰啲嘅例子咧，都好多嗰个工会文化咧比较系根深蒂固一啲嘅，佢哋即系会有事都会好自然地会揾工会去帮忙嘅。咁睇翻香港啦，咁其实你觉得香港嗰个嘅工会嘅文化系如何咧？吓，咁你觉得系咯？你请你比较一下。 我估外國嘅工會同香港嘅工會其實最大嘅一個唔同就係、是外國工會嗰個會員嘅基礎係比香港雄厚好多啦，咁、那個經濟實力都係雄厚好多咁樣、啊、香港個工會例如我以我自己為例，我參加兩個工會，兩個工會都每年就收60蚊會費啫，咁樣咁佔我哋人工個比例係特別低嘅。咁然後咧國際嘅標準都有，佢起碼要收1%、啊、有啲國家係2%、3%嘅會員費。係即係即係好起碼㗎啦咁樣。咁頭先阿郭先生所講嘅 1%係講緊佢 人工嘅1%， 人工嘅1%， 人工嘅1%嚇，人工嚇。咁阿郭先生所講嘅呢個團結基金、罷工基金呢、這個就好重要嚇。其他外國個工會，嚟工會叫得工會嗰啲咧，其實大多數個經濟實力都好強，佢唔單止可以支付其他即係會員個福利啦嚇，佢更甚至可以進行呢個政治嘅遊說嘅工作啦。例如美國咁啊，民主黨個總統候選人佢主要個贊助個基金嚟住工會嘅，嚟工黨啊英國工黨都係好類似咁樣嘅。而香港咧就我哋最弱嘅就係第一嘅人數唔夠多，第二更加重要就係我哋經濟實力唔夠多。 咁我估依家慢慢我睇到呢個新加坡個工會文化，例如即係金總咁，佢哋收個會員費已經係比以前啲工會係即係一個好大嘅突破啦，係咪？ 講得幾多 啊？我哋都講得嘅，我哋一年係收1200蚊嘅，即係一季收300，咁比起其他工會係多好多嘅。 咁我覺得呢一個係一個好重要嘅一個起點嚇。咁點解香港啲工會點解唔可以收會費收高啲啊？咁其實呢個歷史咧，我有個問題，就係香港嘅工會係高度政治分化嘅。例如工聯會嗰啲會，工聯會香港超例如嗰啲屬會，佢哋全部啲會員費收得好低的話咧，你民主派嘅工會、職工盟嘅工會，佢又唔可以相應係收得太高噶嘛。 OK， 我哋电话1872311啊，都欢迎大家咧打电话嚟一齐发表意见啦，亦都请两位嘉宾咧戴上耳筒，我哋听听咧就系来电嘅朋友咧一齐同我哋有啲咩嘅分享同交流啊。电话旁边咧有一位学者打上嚟，就系浸会大学嘅人力资源策略及发展研究中心嘅所长主任啊，赵其坤教授。赵教授你好， 喂 ，Hello， 主持你好， 你好啊，有咩想同我哋分享下？ 系啊，多谢你，我啱啱收音机就听到大家的討論，咁我就想借呢機會快脆嘅補充翻陳教授講些少嘢，或者係我對阿郭生睇一啲睇法咧，都有些少係相確嘅。 好啊， 陳教授。首先想睇翻香港嘅工會運動啦，或者係我哋講緊罷工嘅文化啦，其實我哋都要小心，我哋其實兩個層面嘅，一個係工會運動，一個係社會運動。如果我哋香港係將來想尋找嘅出路，係想話。透過工會去支持或者去助長呢個社會嘅運動，甚至係社會階級嘅鬥爭，咁呢個係咪對香港人嚟講，對香港嘅商業社會運行嚟講係最好嘅一個部署或者方法或者係前路咧？這個我自己係有些少保留。首先或者我補充翻陳教授所講香港一啲工運嘅歷史。當其時，如果你講翻係呢個海員大罷工同埋廣州鐵路大罷工嗰陣，講緊係好早期1920-30幾年嘅時候咧，嗰陣時都係有一個政治嘅背景嘅。咁香港整個社會咧，其實係新移民嘅一個組成構成，係喺日本侵華嘅時候，嗰度係有好多難民走咗嚟香港，一路去到1949年新中國成立，再加上埋新中國成立之後，我哋係有中國內部係有好多內亂，變咗好多人都會走難落咗嚟香港，係咁樣構成我哋香港今天嘅勞動力。呢一班香港嘅勞動力嘅朋友人口咧，佢哋係唔係擺政治或者係政治嘅訴求，佢哋係户口，佢哋想係安頓落嚟。去想係希望咧，使到我哋嘅下一代咧都能夠係即係能夠係好好嘅生活。咁喺咁嘅情況底下嚟講咧，一路去到1967年，當我哋有呢、這個左派嘅1953年有咗呢個右派嘅暴動雙十暴動，跟住1967年就有左派暴動嘅時候咧，咁其實好清楚咧，港英政府咧係絕對係打壓工會嘅存在或者工會嘅工作，係因為咧工會就會同咗政治或者政治嘅派別掛咗鈎。咁呢個就一路以嚟咧，香港喺1970年經濟起飛到現在嘅今天，就正正因為我哋嘅商界嘅活動、我哋嘅勞工嘅活動同埋運動啊，冇係一個政治嘅掛鈎嘅情況，而導致到咧好多時我哋就成為一個好自由、好有競爭性嘅商業社會。好啦，如果將來，我哋將我哋嘅工會嘅組織、工會嘅文化、工會嘅行為同政治嘅訴求掛帥咗，嗱呢個係都唔係話講唔通嘅，因為事實上每一個社會階層、每一個市民都有佢哋自己嘅政治訴求，亦係保障佢哋自己生活嘅需要啦，佢哋嘅人嘅人。這個人權啦，同埋自由啦咁樣。咁但係我哋真係要諗一諗。如果照頭先郭先生所講，我哋而家就總動員係希望喺不同嘅行業、不同嘅 sector 度，去希望組織一啲公開嘅工會，係最主要嘅主旨就係除咗保障同業同行嘅工作專業嘅利益同埋尊嚴之外。甚至是希望是能夠參與多些 政治或者社會嘅一啲拗手瓜或者係鬥爭咁。咁呢個我就覺得隨遠發展落去。其實香港是90%的僱主咧，都是中小企嚟嘅。我不 sure 香港的僱主，大部分中小企僱主，他哋係能夠係可以面對一個將來佢哋嘅員工參加某種工會，參與好多政治嘅運動、社會嘅運動嘅時候，離開佢哋嘅工作崗位，或者係令到佢哋僱主咧係受到壓迫咧，而就範。我相信呢、這個係。如果我哋而家睇翻我哋現在過去嗰六個月嘅情況，我哋嘅而家經濟後制嘅報告睇到，我哋去到出年嘅第一季先至會睇到香港經濟最嚴峻嘅情況。如果我哋真係向呢個方向走嘅話，我真係睇唔到香港呢個彈丸之地。我哋作為一個轉口嘅地方，我哋冇重工業， okay. 我哋冇任何嘅出產， okay. 我哋係咪可以生存到？ Okay. 其實我哋只係一個大嘅大經紀嚟嘅咋 ？OK， 好，不如請呢位金融業職工總會嘅郭家榮去回應一下。 好，都好多謝阿趙教授嘅回應啦，翻言論啦。咁我都好明白香港係一個轉口港啦，喺歷史嚟講，去到今時今日亦都係一個金融嘅叫做國際金融嘅中心啦。好多時我哋都係靠我哋嘅服務業係去維持我哋香港人嘅生計嘅。咁但係最大嘅問題就係話你頭先講嘅一啲嘅經濟嘅衝擊啦，因為工會嘅運動或者政治嘅訴求去形成一啲衝擊啦，係我哋要分，我哋要抌睇，我哋喺政治上面要唔係政治，喺經濟上面要睇翻乜嘢叫長遠嘅利益，咩叫做短期嘅利益。咁如果喺一個短期嘅損失嚟講，我哋願意喺一個公運，例如我哋係會打擊到我哋嘅僱主，甚至係會令到佢哋有唔少嘅經濟上面嘅損失。但係同一時間，我哋俾咗壓力嘅政府，去令到佢唔會胡作非為，去令到佢喺呢一個嘅政治上面，佢哋係會有一個叫做顧忌，佢哋係令到香港人嗰個嘅專業嘅文化係得以存續嘅話，喺未來喺無論喺國際上定係喺其他，就算係對於中國上也好，香港嗰個嘅專業嗰個信用係得以保存咧，係對於雙方甚至全世界都係一個好嘅影響喺度嘅。即係例如好似而家香港即係喺香港啦。有好多嘅中國企業落咗嚟啦，又或者係中國本身嗰個嘅壓力、政治壓力喺度啦，佢哋亦都有影響到金融業本身嗰個嘅專業運作啦。咁如果我哋透過工會文化去令到中國政府又或者係當權者去減少佢哋對於專業操守嗰個嘅插手嘅話，對於香港嗰個經濟穩定咧，係絕對係有一個正面嘅作用喺呢一度嘅。咁所以我哋某程度上唔可以淨係去睇一時一地嘅得失，而係要睇翻我哋長遠嘅利益要點樣做咯。同埋喺一個喺所有金融業從業員嚟講啦，佢哋除低一套制服，某程度上佢哋本身都係香港人。咁喺作為一個香港人嚟講，如果我哋損失咗我哋嘅自由民主呢個社會風氣嘅話咧，去變成好似大陸咁樣去唯命是從嘅話，咁其實我覺得就算有咗錢，香港人亦都唔會生活得開心。咁所以某程度上話係咪一個政治訴求會真係好打擊到香港人呢？某程度上香港人喺度保護緊自己某啲嘢。咁所以我就認為透過工會去團結大家去做表達個政治訴求係唔會有一個問題喺度。 但你所講你想達到嗰個嘅政治理想，咁其實係一個長時間可能先至達得到嘅，而短期內頭先阿趙其坤教授都講，可能即係啲中小企佢好受到呢啲嘅波動影響嘅時候，可能就會犧牲咗呢啲商户，會唔會？ 其實咁講啊，每一次金融風暴就算睇2008年嗰次，定係再之前2003年嗰次，都有唔少嘅中小企因為金融風暴而達到呢而破產或者執笠或者剩。咁每一次嘅金融風暴都會有呢一樣嘢而發生。咁喺商業上面嚟講，生意嘅輪替係好正常嘅一件事。咁如果作為一個優秀嘅企業，佢哋有儲備喺度，即係有儲備去抵擋一啲嘅金融嘅衝擊或者經濟上面嘅衝擊，佢哋生存得到係好正常。如果佢哋真係生存唔到一個叫做經濟低谷嘅時期嘅話，係個經係個生意本身佢哋嗰個嘅優替文化係唔夠嘅時候，咁優劣汰優勝係好正常嘅一件事。 聽到嘅聽眾電話有高女士喺電話旁邊，高女士你好， 系你好啊， 你请讲。 我想话咧，工会运动同社会运动呢两样嘢，我唔该啊，郭家荣啊，嗰、那个金融业嗰个工会吓，佢啱啱成立，要搞清楚工会运动同社会运动系两回事嚟嘅。嗱、你系后生，你可能即系未曾经历过，或者系即系了解唔深。你香港系弹丸之地。啊、好话唔好听，即系你有乜嘢大型嘅企业、啊、能够可以号召到啊几十万嘅工人一齐去罢工，冇啊嘛，你唔同外国系咪先？你好似美国啊、加拿大啊嗰啲、地方，佢可以一号召、啊、可以几十万工人一齐。咁樣樣咧，你嗰個效力先至大。但係香港咧，好話唔好聽，難聽啲就係大集會，炒埋一碟嘅啫、啊。全部幾乎大企業，你話有幾多啊？係咪先？好似你話金融業，你話你金融業有幾多大嘅？係咪先？都係啲證券行啊，啲咩銀行啊嗰啲，咁都係唔會起到乜嘢作用噶嘛。尤其是嗱，你話職工盟成立咗廿幾卅年啦，啊！佢早十几年，我记得系货柜码头嗰个罢工，搞咗成个月啦。 嗯， 你话佢得唔得到啲乜嘢？到、 okay. 啊、 到后期啊，嗯、越嚟越多工人啊，都系为咗糊口啊，佢都系要翻去做工啊，结果都系惨败啊。 嗯，好，多谢晒，嗯，多谢高女士嘅电话，不如都阿俾阿陈敬慈教授回应一下。 高女士头先提呢一个码头罢工嘅例子都好有趣啊，应该系2013至2014年咁嘅样吓。咁但系当时嘅罢工之后咧，就成个社会开始讨论所谓工运社会化嘅问题。学术上嘅讨论就几多年都系讲呢样嘢啦，系咪80年代之后喺类似香港呢种新兴嘅工业国家里边啲工运就同社运即系夹埋一齐。但系如果从香港嘅公众开始去理解，所以工运社会化就应该从呢个码头罢工开始嘅。当时好有趣嘅就系罢工个工人嘅数目唔多，大概500多人度，但得到嘅社会支持咧就系好多嘅。到处有物资站，系好多市民捐钱捐物资去支援，即系工人个罢工。咁当时都筹过啲个罢工基金，当时嘅罢工基金就唔系好似依家个新，佢自己工人自己筹，就系、是、成社会筹嘅，筹咗成即系差唔多接近1000万嘅一个经费，系对呢个罢工打咗好重要嘅强心针咁。咁啱嘅，即系其实工运同埋社运嘅历史其实唔一样嘅，但系好多时当时咧佢又会走埋一齐，而走埋一齐最成功嘅例子，如果亚洲嚟讲咧，其实就应该个林鹏个例子啦。林鹏其实。对，即系80年代同依家嘅香港好似嘅，即系佢哋喺80年嗰个光州民主运动、学生运动啊，其实都系社会运动、想运动被镇压之后咧，学生冇路行啦，就系入去工厂、去大企业去组织工人。咁刚才嘅讨论，大家都讲得好啱嘅，就系其实而家讲工人运动咧，就唔系一个两个月嘅事，就谂长远嘅。你韩国嘅经验咧，就系佢等咗7年。80年運動被鎮壓，佢87年有個機會，當時嘅機會就88年要搞呢個首爾個奧運，咁佢哋就重新再推動呢個民主運動，咁再推動嗰下咧，個主力就已經唔係學生啦，就已經係。即係嗰啲工人咁樣，成千上萬嘅工人上街啦。咁但係而家嗱，其實我哋同嗰啲朋友傾，大家都要講啊，韓國啲經濟點解會咁好嘅咧？咁樣好過台灣好多嘅噃。今日到依家為止都好咧，韓國個工人運動係依然係好重要。2年前佢哋個總統上一任嘅總統落台，開始嗰時嘅麗花女子學校嗰啲學生搞起嘅，最尾咧都係啲工會接住搞10多個星期咁樣去搞大抗爭，最後贏咗嘅。咁嗱，韓國嘅經驗就話俾你聽，工會運動同經濟唔係一定有衝突嘅。 好啦，最後啦，我想問一問郭家榮啊，因為你而家就成立咗一個新嘅工會啦，有冇都係想喺選舉裏面有一席嘅影響力咧？因為其實咧喺立法會嘅勞工界嘅功能界別之中咧，那個投票人啊，咁就係咧呢個嘅喺職工會登記局度登記咗嘅會員啦。不過咧，當然佢投票嘅資格咧係要12個月，咁所以咧下屆嘅立法會咧應該就冇辦法趕一次咧，就 我應該趕唔切㗎啦 投票啦。咁但係到之後選特首嘅選舉委員會咧，都有咧60席咧，即係1200席裏面有60席係屬於勞工界嘅界別。咁如果咧係登記咗嘅職工會咧，其實都有機會有得投票。你哋其實都會唔會希望咧唔同嘅行業 都可以有呢個係喺呢個勞工界別投票嘅機會。 其實我哋都希望有新成立嘅工會啦，個數目夠多啦，我哋係可以爭喺60席之後爭取到更加多嘅席位啦，係去做呢個特首選舉嘅投票嘅。咁除此之外，某程度上喺以一個工會嚟講咧，無論係喺監察功能組別議員，即係立法會啦方面啦，功能組別議員佢哋嘅言談啊，或者喺佢哋喺議會上面講嘅一啲嘅發表嘅言論啊，成日其實都可以做到一啲嘅影響喺度嘅。咁所以其實工會除咗喺公運上面啦，喺議會抗爭又或者係一啲嘅投票嚟講咧，都係會有影響力喺度咯。 嗯。陳敬慈最後半分鐘啦，係咪都喺政治上有一定嘅影響力啊？ 我覺得會有，因為工聯會依家係191個工會，咁當然佢有啲外圍嘅工會加埋，我估有300多個啦。咁如果呢一波嘅工會運動可以誕生到100多200工會的話咧，咁就實力會平衡啲啦。咁當然我會覺得就我哋唔可以為咗呢個眾票去搞工會啊。如果大家真係要搞工會的話，即係認認真真，無論係企業工會、行業工會、工種工會，都係要真係保障咗會員權益嘅工會，有活力嘅工會。更加重要。 好，今日多谢晒两位出席嘅嘉宾啦，分别就系香港金融业职工总会主席郭家荣，同埋咧中文大学社会学系嘅副教授陈敬慈嘅。多谢晒两位出席。听一节六点前嘅交通消息，新闻之后继续自由风，自由风。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意外嘅情况，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泽安村有交通意外，咁仲系处理紧噶。龙尾排到去观塘道近启泰苑。另外啦，深水埗嘅钦州街同汝州街交界，即系西九龙中心对开啦，都系有交通意外噶，一带系交通挤塞。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示打道东行。龙尾是去到税务大楼，西行过海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是排到收费广场，香港仔隧道北行线还是要间封的。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的龙尾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隧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北角警署，私隧九龙入口龙尾影月台，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在彩虹隔音屏。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58点，总成交金额是616.9亿，恒生指数期货12月系做紧26,347点，跌紧69点，成交系5,100多张。十只最活跃港股嘅收市价：腾讯控股336.8，升6毫；启明医疗43.05，新上市；美团点评101元，跌2.3；阿里巴巴195.4，跌2；盈富基金26.6，跌1毫；建设银行6.31，升1仙；小米集团9.21，跌1毫1；友邦保险77.4，跌2毫；中国移动60元冇起跌；中国平安89.5冇起跌。美元对其他货币嘅现价：港元7.826，日元108.6，瑞士法郎0.986，澳元0.682，加元1.324，新西兰元0.655，人民币7.044，英镑对美元1.318，欧元对美元1.107，港金收报13,670元，比上日收市升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1,464.41美元，卖出价1,464.82美元。港汇指数106.3，冇起跌。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同大家讲啦，较早前啊，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泽安村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啦。前面嘅车龙咧散得七七八八啊，咁但系咧黄大仙中心对开咧都系多巴士埋站啦。咁而家去荃湾方向由黄大仙中心一段咧就挤塞嘅，龙尾排翻去观塘道近住启业村。咁就系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泽安村嘅交通意外咧清理好啊。咁但系近住黄大仙中心呢一段咧都仲系慢车，龙尾排。回去观塘道近月启业村，影响埋伟业街、启祥道去回观塘道都是挤塞的。而较早前深水埗的钦州街、汝州街交界，就是西九龙中心对开的交通意外同样清理好，一带车多。 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去到收费广场。而家香港仔隧道北行啦，去红隧方向仍然实施紧间封。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咧好塞啊，龙尾去到马坑涌道就系、是、东九龙走廊过海挤塞，龙尾去到马坑涌道。加士居道过海咧，龙尾到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去九龙方向，而家龙尾北角警署。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翻沙田，龙尾映月台。大老山隧道翻沙田咧都车龙长嘅，龙尾去到彩虹村。将军澳隧道去九龙方向咧，而家龙尾就去到欣怡花园。路面方面，喺九龙伟业街去油塘方向咧，近住敬业街咧一段都系挤塞啊！伟业街去油塘方向，敬业街一段挤塞。新清水湾道落坪石都系慢车，而家龙尾就去到顺利村。太子道东九龙城段来回方向慢车，窝打路道翻沙田九龙塘会一段都系慢流噶，龙尾去到亚街路街，就系、是、龙尾咧去到亚街路街。新界区方面，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龙尾美林。村德士古道北去番泉锦家汇处都系挤塞，最后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南湾隧道入口九龙。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it is Uncle Seal again. 上次同大家讲咗好冻好冻英文点讲，咁今日咧就同大家讲嘅，我哋点样提醒身边嘅人着多件衫呢？Of course we can say remember to wear warm clothes, 但是呢就不是很 colloquial 的，听下去我们可以呢一个很常用的 expression to wrap oneself up, to wrap, 例如 to wrap yourself up, W-R-A-P, wrap 即是包住 okay, so example sentence, it's getting a bit chilly, C-H-I-L-L-Y, 有少少冻啊这排 remember to wrap yourself up,记住将自己包到暖一暖啦。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iu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喺网络世界，每个人都可以发布信息，信定唔信，肯唔肯定，唔系多人讲就系事实。因为不是所有消息都一定是真，睇多啲唔同角度，核实咗先好信啊！唔好俾情绪影响咗判断，将不实嘅消息散播出去，后果可大可小。消息睇真啲。 我听日约咗人去集会，冇时间陪你啦。 咦，新闻报道话那个是非法集会，出席的人都有机会被控非法集结，你不知道吗？还有现在这些活动成日都演变成暴力冲突，甚至周围纵火和刑事毁坏，搞到香港立立乱，你和你的朋友都不要去，不要助长暴力，我们才可以快点过一些平静安乐的日子。 美国总统特朗普就签署了香港人权及民主法案， 政府的立場是覺得就算在美國以外多越來越多國家地區去簽的話，對於香港的影響是會很大的呢？ 財政司司長陳茂波， 我當然不歡迎通過這些法案，這樣去串連一些國際社會給壓力香港，而結果影響了香港人的安穩生活，同時間亦都損害了國家的尊嚴。 星期六早上八至九，蕭樂文、陳亮君，星期六問責。 言不盡，风不息， 我哋会以最有诚意、最谦卑嘅态度接受批评，继续与市民同行。 啊，冇人需要辞职噶，你以为咁样嘅道歉有用嘅咩？ 我哋都希望社会安静落嚟，唞一唞。 香港人唔收货。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香港变成了一个报警天堂。 不要让这个政治的仇恨放晒落我警队的同事度。 我不希望道歉变成一种风土病。 为什么要用政治去凌驾民生呢？ 香港今时今日搞成咁，是因为我们的制度。 无畏无惧， 无畏无惧， 严正执法， 严正执法。 提醒掌权的人，我们与恶的距离是这么接近的， 不要做一些会伤害香港的愚蠢决定。 去得太过重，民意是会逆转的， 我们会失去接待的意志。 我们真的是一条船里面来的，我们不是敌人来的。 香港人 加油， 香港人 加油。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雨光，评论员麦家俊。 时间嚟到傍晚嘅6:43啦，麦家俊你好， 你好陆月光， 讲一讲咧关于系每个月一次嘅一个聚会咧，就系特首林郑月娥啊，咁就喺佢上任嘅时候咧，就作出一个安排啦，咁就系话咧希望除咗咧一年四次嘅立法会答问会之外咧。每個月都可以咧有一次咧落到去立法會嗰度咧，就用一個所謂短問短答嘅一個質詢環節， 冇錯， 嚟到回應一啲嘅議員嘅質詢嘅。咁佢呢就係上任嘅时候就讲到话呢非常重视行政立法关系啦，咁希望呢就多啲机会多啲时间呢就同议员去到交流。咁但係呢近排呢个嘅安排呢可能出现咗一啲嘅变化喎。 係。 因为呢就早前有报道呢就话行政署呢就係写咗信俾立法会，就话呢近期呢特首两次去到立法会嘅机会，即係包括呢宣读施政报告啦，十月嘅时候，以及呢係之后嗰日呢嘅答问会呢都受到嚴重的擾亂，咁政府咧就話重新考慮咧，係特首質詢嘅時間咧，係咪仍然係回答議員嘅有效平台啊？咁而至於今朝早咧，特首林鄭月娥咧，亦都喺行政會議之前咧，就回應記者提問，咁亦都係真係確認咗咧，係需要重新審視咧呢個所謂短問短答嘅環節嘅。咁就講到話咧，因為每一次行政長官出席咧，都面對住頭先講啦，即係兩個例子嘅一啲混亂情況，佢就話咧對於社會無甚悲益。亦都令到立法會秘書處同埋保安人員要承受大量嘅壓力，所以需要重新審視呢個環節。麥家俊點睇？ 我覺得咧呢一個嘅舉動或者而家佢個處境完全係過去嗰幾個月嚟咧，即係政府與唔同政黨同埋行政立法之間嘅縮影嚟嘅。個縮影係咩呢？就係你都見到建制派議員對即係特首佢個諗法啦，就係我哋都見到啲報紙講嘅，就話而家處喺一個無政府狀態咁樣啊，喺個立法會度，如果你缺席埋呢一啲咁樣嘅短問短答，另外咧就係泛民議員嗰邊當然亦都唔賣帳啦，即係直情覺得喂，你連呢啲地方都唔嚟，咁不如直情你辭職算啦咁樣。其實呢、這個咧已經係由即係街頭上面或者即係一直以嚟泛民覺得政府應該要負責任，要落台，亦都係有人要問責，或者建制嗰邊覺得特首係應該要企出嚟再用啲強力啲嘅止暴制亂。其實你見到都開始踏入立法會裏邊，呢、這個正正係見到咧，即係其實而家喺行政嗰個角色嗰度咧，處於極度弱嘅弱勢。簡單嚟講，其實佢咁樣做咧，亦都係兩面唔討好噶啦。咁但係當然我哋睇翻用翻國際嘅水平嚟講啦，即係如果你見到放諸海外裏邊係即係比較具影響力嘅政權或者係佢哋嘅當權嘅領袖咧，其實基本上佢哋面對住呢一啲嘅比較嚴厲嘅質詢或者係政府比較艱難嘅時候咧，其實大部分都能夠企喺度咧，係會面對住呢啲咁嘅挑戰嘅。咁如果而家突然間一有行政立法裏面個關係好似即刻變弱嘅時候就唔去咧，咁好似同即係一直即係國家主席習近平講話，即係為官避事平生恥呢一個嘅睇法，好似有啲相違背。咁我諗我諗對於而家一個政府嚟講咧，即係對於我嚟睇其實咧一動不如一靜啦。即係其實你突然間你再推出嚟話我唔去，其實嘅嘢嚟更加多嘅批評，又何必咧？其實你係唔係都喺度，你都係會俾人批評噶啦。咁不如就即係坦然面對，同埋勇敢去答翻人哋嘅問題。 但係可能站在林鄭月娥嘅角度嚟講，那個立法會 會嘅爭詢時間係咪真係淨係批評咁簡單呢？因為其實佢講翻嘅兩個例子，包括就係宣讀施政報告啦，大家都記得根本就因為立法會嗰個秩序問題，就冇辦法喺立法會裡面宣讀啦，結果就要發放一個視像嘅講話啦。都仲記得嗰陣時個畫面就係一啲嘅泛民議員喺位度嗌口號啦、離位啦，亦都係咧就係用一啲嘅投影器咧就投射一啲五大訴求嘅字樣咧就去特首身後邊嗰埲牆嗰度，咁結果咧就係立法會宣讀唔到施政報告啦。第二日嘅答問會啦，就住施政報告答問會，亦都有多名嘅議員咧就係嗌口號啦，咁就發生咗一啲嘅混亂嘅情況，咁同埋咧就係立法會都係暫停過一段時間嘅嚇，咁所以佢就認為咧依個仲係咪一個有意義嘅互動機會 啊？我諗有意義唔係淨係佢去即係單方面決定嘅，當初主動提出嘅。即係阿林鄭月娥佢自己親自提出咧，其實普遍上當時嘅社會氣氛咧，認為呢個都係個好嘅方法。而講緊一個行政與立法之間嘅關係咧，唔係講緊單方面話我認為冇乜意義，我哋就斷絕溝通啦。呢個亦都係正反映到，即係其實政府遇到一啲困難時候個取態會係點樣。往往而家呢啲關係嘅建立或者形象上嘅宣示咧，其實唔單止係講緊話我哋能唔能夠正常地去宣讀或者係答緊一啲討論嘅，更加係一個。即系好好正一个好嘅机会咧，话俾即系一啲市民知一个政治信息，就系政府喺遇到呢啲咁嘅困难嘅时候，佢依然系可以面对住咁艰难嘅即系挑战或者佢所讲嘅乱象啦，依然都系会愿意答问题，同埋去重建翻行政立法两会嘅关系。咁谂呢样嘢唔系就系讲紧个内容嘅讨论咁简单，更加系要发放一个非常之清晰嘅政治信息嘅机会。 咁今時今日特區政府嗰個嘅管治嘅困難咧，咁唔單止係行政同立法會之間嘅關係啦，亦都同區議會之間咧係有好大關係，同埋同建制派之間好大關係啊。因為咧就係早前嗰個嘅區議會選舉啦，咁大家都記得咧，建制陣營咧咁係可以話係失去咗好多嘅議席，由咧本來咧係有近300個議席咧，鋭減至到大約得60個嘅議席嘅啫。咁所以咧好多本身係即係好多建制派嘅區議員咧，都喺呢場選舉之中輸咗嚇，冇咗佢區議員嘅一個職位啦。咁亦都引起咧就係好大嘅緊張嘅關係啦，因為咧就有啲嘅建制派都認為咧係今次嘅選舉嘅輸咧，尤其是一啲好資深重量級嘅，可能甚至係區議會主席嘅一啲區議員，都喺咧呢場嘅選舉之中咧輸咗俾一啲泛民主派嘅所謂素人， 首次參選嗰啲啦， 係啦係啦，咁就認為咧就同係政府嘅施政咧嘅拖累係有關，咁所以咧都見到近排都好似政府有一啲叫做安撫下嘅動作啦嚇，咁有啲報道就話，尋日咧其實林鄭月娥咧就同咗工聯會十幾名落選嘅區議員咧就會面，咁就報道就咁講嘅，就話咧林鄭月娥咧就有當面向佢哋致歉，又話咧會委任一啲嘅建制派嘅落選區議員咧擔任一啲嘅公職工作，包括咧就係撲滅罪行委員會啦，或者係扶貧委員會等等。今朝咧林鄭月娥接受記者嘅提問嘅時候咧都有回應到。佢就冇咧證實到咧，就究竟有冇講過呢番説話，或者作出呢啲承諾，因為話即係唔會公開談及一啲見面嘅內容啦。咁但係就講到話啦，一句説話就係、是、今次嘅建制派嘅敗選，無可否認咧係同政府咧有直接嘅關係。咁所以咧，佢認為咧行政長官係佢自己啦，對建制派嘅候選人咧表示歉意咧，佢覺得係理所當然。 呢、这個咧真係相當之具爭議性啊！因為實際上嚟講咧，即係縱然咧，大家都知道建制派咧，其實喺即係立法會或者區議會裏邊嘅角色咧，一直同政府之間關係好緊密。但係始終喺成個香港特別行政區裏邊咧，即係其實就係整個嘅公務員體系，甚至乎係管治團隊咧，都係秉承住一個即係偏向係冇政黨背景嘅一個關係，就係、是、因為希望可以平衡到各方嘅利益同埋個考慮啦。咁而家即係正正喺度講緊就係話啊，我哋知道政府一直以嚟咧，同即系同建制派嘅关系咁紧密，我哋得到你咁多嘅支持。如果而家今次我哋即系施政失误而令到大家输咗选举咧，好抱歉。去而发放一啲公职嘅话咧，即系我谂，如果呢件事真系属实，我唔知道系咪真啦。如果真系属实嘅话咧，其实系即系相当之具争议性，同埋俾出嚟嘅政治信息系相当之差嘅。即系因为即系你咁样讲嘅话，就摆明系偏向紧即系一个即系阵营啦。咁呢样虽然全香港都知嘅，但系如果你变成咁。 咁言之作作同埋咁即係咁擺明居馬嘅話咧，咁其實即係叫人情何以堪咧、嗯？ 我哋電話18723111啊，大家有啲咩嘅睇法咧？歡迎大家打電話嚟。電話旁邊咧就請嚟一位嘉賓啦，就係嚟自新民黨嘅南區區議員啦，不過都喺今次選舉裏面不幸落敗嘅陳家培。陳家培你好， 你好 Judy， 大家好， 你好。嗱有啲嘅報道咧就話特首咧就會喺下個禮拜六。12月21日咧，就係邀請一啲落選嘅區議員咧，去禮賓府嗰度會面咯。請問你可唔可以證實下有冇呢件事？ 有啊，其實昨晚我都收到個電郵，咁有一張好簡單嘅請帖啦，就話係12月21日就有一個茶聚咁樣嘅，咁就由呢個民政事務局發出嘅。 嗯，有冇话即系邀请嘅人嘅范围系乜嘢，同埋个 或者会议嘅内容 系啦 系啦， 冇啊冇啊，其实佢都系话自区议员咁样嘅啫。 嗯，即系唔系净系落选嘅，即系所有区议员都 佢而家讲可能系净系仲系在任嘅，因为区议员可能系下一年一月嘅时候先至换届系嘛。 是啊，佢即係就話冇話即係話邊話陳家沛咁樣，總之係指區議員啦嚇。咁、okay. 我就即係唔清楚佢係咪全部嘅現任區議員都邀請啦。 嗯， 咁會唔會將呢次嘅會面都視之為特首想安撫翻一啲落選嘅區議員？ 我都。其實我都唔係好知呢個茶敍嗰個意義喺邊嘅，因為即係收到一張好簡單咁嘅請帖，咁咩都冇講嘅，淨係有時間地點茶敍咁樣嘅啫。咁不過即係睇個新聞就即係個新聞即係今日就傳話特首係即係想同我哋道歉啊咁樣嘅形式啦。咁但係即係我自己就覺得其實。个意义系唔系好大咯，因为其实即系今次我哋即系输咗9-1系嘛，9-1咁样嘅呢一个结局，咁其实都即系大家都好唔开心啦，亦都唔开乐平啦，咁但系我就反而系即系希望政府系即系收到呢一个咁清晰嘅民意，咁谂谂个办法，即系放翻多啲心思去。睇下點樣可以將嗰個民憤去減低啦。 阿 Judy 啊，即係咧以往咧一直即係建制派去支持政府，即係唔同地方嘅施政咧，無論政治上或者係即係地區上面咧，都有跡可尋嘅。咁但係今次你都見到，即係今次連區議會選舉嗰個結果咧，個意向咧都好清晰咧，就係、是都係以政治行先，唔係以民生行先。咁、那個狀況係即係俾咗啲乜嘢嘅信息俾到建制派以後，即係。我唔知道有幾多嘅落選區議員會繼續去服務社區啦。咁我假設即係仲有好多嘅時候，咁喺嗰個民生上面個跟進或者係即係尤其是政治上面嘅嘢，你哋會唔會再即係係用以往嘅一貫方式同政府合作呢？ 我都覺得其實今次係幾可惜嘅，就係即係民嗰、那個民生係俾政治凌駕咗啦，因為。其實一路區議會嗰、那個作用就係幫市民解決一啲民生問題啊嘛。咁我自己成日其實都有一個擔憂、就是，就係即係好似頭先跟主持人咁講，第日我哋嗰個區議會會變咗好似個立法會咁樣，即、就、係、是、大家會用咗呢個平台去做一啲政治嘅宣泄啊，或者係即係。令到好多民生嘅嘢，即係有好多拉布啊，或者係即係成個嗰、那個嗰、那個效率係大大咁降低嘅，呢個係我自己係最擔憂嘅。咁你話我哋即係第日嚟緊嗰個做法咧，其實我哋以往成個即係建制派，我哋自己都有一個信念咧，就係即係市民係。即係需要我哋嘅民生，需要我哋嘅服務，而唔係需要我哋去我哋嗰、那個即係政治嗰、那個宣泄嘅，即係尤其是喺區議會層面嗰度啦。咁但係即係今次其實俾我自己一個反思、就是，就係除咗我要做好嗰個民生同埋服務嗰個根基要堅實之外咧，其實我係代表一個政黨去出嚟服務市民嘅，我某程度上都要同市民有一啲。即係比較敏感啲嘅政治議題，唔可以即係避而不談咯。因為其實即係 多啲，即係多翻一啲參政嘅成分喺入面咯。 嗯，咁嚟緊即係12月21日啦，即係有個茶敍啦。咁既然頭先即係你都有啲新嘅諗法，或者即係經過今次嘅區選之後，亦都有啲即係新嘅意向咁樣啦。即係你會唔會向特首反映？即係譬如話，哦 ，OK， 如果真係要繼續落區服務嘅時候，即係政府同埋建制派之間嘅協調或者合作。会不会要令到他们更加去能够反映到市民对政治上面的诉求呢？ 我想就很难说，即政府和建制派或者政府和泛民很难这样去分个派别的。但是即我很难得可以见到特首啦。即无论是因为不能够继续成功当选都好，其实我都会仍然在个区度服务回我自己 的居民的。所以我都希望即係嗰個政府其實有好多，即係之前我以往做咗六年嘅區議員都感受到嘅一啲問題，咁希望今次見到阿特首係可以直接同佢講，因為其實的而且確咧，其實政府有好多入面嘅架構咧係都係比較各自為政嘅，係啊，有好多即係我哋民生上面嘅效率係好低嘅，咁所以即係嚟緊。一个新一届的区议会，我相信而家即系全新嘅一啲主席啦，系咪？咁佢哋可能都有一套全新嘅作风啦。咁但系即系政府嗰方面咧，其实佢哋要点样去配合翻区议会，加强翻嗰个那个我哋嘅工作效率咧，其实系即系直接影响翻我哋居民嘅福祉咯。咁所以都冇话即系冇任何派别之分嘅， okay. 我就唔希望。系啦，政治再凌驾民生咯。 陈家培啊，有啲报道就话咧，特首就系承诺会委任一啲建制派嘅落选区议员做一啲公职工作，包括一啲譬如破灭罪行委员会啊、扶贫委员会呢啲嘅委员会，你点睇啊？ 我谂佢个意愿可能系良好嘅，即系可能即系觉得自己要孭翻要做翻啲责任咁样啦。咁但係我即係如果作為一個小市民嘅話，我就會覺得個感官唔係太好咯。 你希唔希望都加入呢啲委員會？ 其實如果你話俾到我做，我都唔知要好定唔要好，因為我睇下有即係睇下自己嗰個能力或者係自己嘅興趣同嗰個委員會係唔係吻合，係咪即係適合去入面發揮到我自己所長先得噶嘛？係咪？咁但係即係的而且確，如果佢因為老實講，我哋出嚟參加選舉嘅，咁邊有寫包單就會贏啊？ 嗯， 係咪？咁你一定有輸有贏㗎啦。咁但係我政府係要負責任，但係我覺得佢唔係應該咁樣去負責任，而係真係做好嗰個民意工作。因為而家大家都睇到嗰個民憤。个情绪都好高涨啦，咁所以如果政府系即系要对我哋负责任嘅话，反而系即系快啲令到我哋嘅支持者都 好， 令到系啊，令到个社会 唔该晒， 大家和谐。 时间关系，多谢晒陈家培啊。 车嘅稳定性可以接受，亦都有居民话唔方便，日后除咗去机场同码头之外，唔会乘搭轻轨。呢一条长9.3公里嘅氹仔段路线，全程有11个站，由行政长官崔世安主持开通仪式。运输公务司司长罗立文喺仪式之后话，轻轨目前有600名员工，80%系澳门人，估计营运初期每日客流量有20,000人次，票价嘅收费基本不足以应付日常营运嘅费用。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下午大部分地区的相对湿度下降至50%或者以下。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今晚和明早天气清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6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非常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3度，吹轻微至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风势较大，下周初较为潮湿，气温回升。现在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讲交通意外，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九龙面粉厂的快线啦，有交通意外，龙尾就分别排到去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同埋启瑞的九龙湾出口，咁就系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九龙面粉厂快线有交通意外，咁龙尾咧就排到去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以及系启瑞的九龙湾出口。其他隧道的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行的龙尾在中环广场，西行的龙尾在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在管道中间。现在香港仔隧道北行线还是间封紧的。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在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暂时是畅顺的，东隧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在北角警署，渡船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浸会桥面，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在彩虹隔音屏。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告士威道去湾仔方向是交通繁忙的，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维园落桥位段多车，龙尾海丰园。在九龙方面，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裕民坊多车，龙尾排到去接近启业村，协和道下行都有龙尾的，排到去翠屏道。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近茶果岭道挤塞，龙尾是排到去接近东隧的九龙出口，亦都影响到将军澳道下行的交通，龙尾在康华苑。东九龙走廊去观塘方向，龙尾在康庄道桥底，龙翔道西行近住黄大仙中心那段多车，后些少近平石村都是车多的，龙尾排到去观塘道近启业村，伟业街近上二道，新清水湾道去龙翔道的龙尾排到圣若瑟英文中学，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纳沙利道多车，龙尾太子道东接近渔港湾。新界方面，德士古道北去全锦交汇处挤塞，龙尾荃湾花园；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公庵路一段咧系慢车噶。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多车，龙尾城门隧道公路接近美林村。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南湾隧道入口去九龙。最后环保署提提你，引擎空转造成污染，影响健康，记得停车熄匙。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社会福利处特别报告， 请下列人士尽快同社会福利处联络，有事奉商。在今年十一月二号下午，在九龙油麻地考场街二号油站附近，发现一名年约六至八岁的男童。请男童的父母和亲人尽快同社会福利处联络，以便商讨男童的福利事宜。又请下列人士尽快同社会福利处联络，有事奉商。一岁男童的法定父亲，他的生母是吕燕仔。黄锦慧，商讨十三岁儿子的福利事宜。袁佩珊，商讨六个月大女儿的福利事宜。张家荣，商讨六个月大女儿的福利事宜。冯查莲，商讨七岁和四个月大女儿的福利事宜。何佩利，商讨十二岁和八岁女儿和十岁儿子的福利事宜。张家贤，商讨十二岁和八岁女儿和十岁儿子的福利事宜。社会福利处的电话是2892-5325 2892-5325。 新智能身份证换领计划开始了。如果你持有旧款智能身份证，又在1957、58或59年出生，就要在2019年11月16号至2020年2月17号期间，到任何一间换证中心换证。换证前可以先上 smartid.gov.hk 或用手机 app 预约同填表，亦可以使用新的自助登记同领证服务。你仲可以带埋65岁或以上的亲友一起换证。 咦，马高，你去完北极翻嚟啊，着咁多衫嘅？ 呢个星期咁冻，唔着多啲衫保暖点得啊？ 但系除咗着多啲衫，仲可以揾电器取暖噶嘛？ 唔系唔得，但系用暖炉或者暖风机嘅时候，一定要注意消防安全，远离易燃物件啊！ 唔止噶，你啊，仲要小心避免电力负荷过重，酿成意外啊！ 香港电台第一台，精明一点，严寒之中，守护你健康。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雨光，评论员：麦家俊。 自由風，自由風，今晚有陸宇光同埋評論員麥家俊喺度。 你好，你好。 嚇嗱，我哋講一講咧係禁蒙面法啦嚇，仲記得咧就係特區政府早前咧就係引用咗緊急法咧嚇緊急條例咧去到係訂立呢個嘅禁止蒙面規例。咁、但係後來咧就係有一啲嘅泛民議員咧就係提出一個覆核啦。咁早前咧上個月咧高等法院就裁定咧喺呢個危害公安嘅情況之下引用緊急法咧。是屬於違憲，咁而連帶咧佢所訂立嘅禁蒙面法咧，亦都係同樣違憲。咁但系咧就系早政府就早前就提出咗正式嘅上诉啦吓，正式嘅上诉咧就将会喺出年嘅一月九号咧就会进行。咁呢段期间咧就其实咧系法庭咧就曾经颁布过或者系有一个嘅一个暂仍然系生效嘅。咁到而家咧就系、再有一个嘅暂缓令嘅一个去到判决啦吓。咁就系上诉庭咧就今日咧就就住政府再申请呢个嘅暂缓。裁决的暂缓令呢上诉庭今天就颁下了一个判词、就驳回呢有关的上诉。 没错。 但是强调呢就是、这个拒绝颁发这个暂缓令就是说呢现在那个禁蒙面法呢是暂时这段期间是失效啦、但就强调呢拒絕頒發暫緩令咧，並不等於咧就處理咗律政司嘅正式上訴，因為正式嘅上訴咧，要喺出年嘅一月咧先至咧係進行嘅。咁而咧，亦都法庭認為咧，唔應該被視為咧係鼓勵或者縱容任何人喺禁蒙面法之下嘅涵蓋嘅情況之下咧蒙面。咁即係話咧，而家咧係法庭今日嘅裁決就係講話咧。禁蒙面法咧，而家咧系失效，直至到咧系上诉咧，出年一月咧就再去处理。 系 麦家俊，你又觉得而家一个咁样嘅，即系大家都好关注呢个嘅案件啦，即系究竟呢个禁蒙面法究竟最终啊吓，究竟系咪会失效咧？系咪即系咪违宪咧？都系一个好大家好关心嘅一个，即系正已经系政治议题。 我谂第一样嘢就系我谂喺即系从一个拒絕去暫緩成個判決個考慮裏面咧，其實都幾清楚會見到，就係話其實由而家到即係出年一月十號，其實都係講緊一個月嘅時間啦。即係佢特登去做呢樣嘢嘅話咧，即係其實嗰個急切性係咪真係需要咧？我諗呢個係第一個我哋即係了解到嘅一個考慮。咁但係第二樣嘢咧，就真係有一個比較技術性啲嘅嘢啦，就係話喺一個階段裏面，如果法庭咁樣頒布咗呢樣嘢嘅話，會唔會即係有一個即係有一個信息出嚟，就係話我哋其實對於而家社會嗰個暴力嘅狀況，或者係即係相關嘅事情咧，係佢已經係有一個好強烈嘅信息咧。咁呢個咧其實要問一問專家嘅。講真嗰句，坦白講，我喺即係法律上面咧我哋需要去聽多啲。咁但係當然即係上次其實喺我記得幾個禮拜前咧，同譚偉珠啊，同埋阿余若薇啊，佢哋傾過呢件事情咧。其實我諗喺係會唔會違憲嗰方面咧，其實技術性上面嘅討論咧，仲有好大嘅存在空間啊。咁啊，見到兩邊嘅爭拗其實都相當多。但我諗成個社會里面我想很不希望见到的就是最终人大需要用释法这件事解决整件事情。 那就不如我们请一位法律专家来到都讲一下今次判词究竟为什么会是拒绝了政府提出的暂缓的一个申请呢？我们请来是资深大律师梁家杰。梁家杰你好。 你好。 大家好。 是不如你解一下个判词，为什么今次法庭就是判处这个的拒绝了政府的一个暂缓令的申请。 首先呢起步点呢，大家就应该要咁样理解嘅，就係法庭一旦话咗一样嘢係譬如佢有个判决啦，咁个判决呢应该就立即呢就成为香港法律一部分嘅。咁除非呢 是法庭自己是基于一些必须要的理由呢、是将他自己已经颁布了的命令呢是暂缓執行。如果暂缓執行呢，那即是说在那个暂缓期内呢，那个法庭虽则是颁布了某一个事情是成为法律，但就算你不跟法庭咁样做咧，都唔会被认定咧为违法或者藐视法庭吓。咁、呢个就大家要记住呢个起步点啦。咁即系今次咧就首先就两位法官就喺一审嘅时候咧，就判咗呢个紧急规例条例以及根据呢个条例而立嘅禁蒙面规例咧。都是违宪违法的。咁如果是这样的话，当然呢就特首会同行政会议不能再行使紧急规例条例的权力啦，亦都根据这个条例啊而立咗个禁蒙面法呢也立即失效的。咁就律政司嗰方面呢，就代表呢个特首会同行政会议啊，作为呢、件案件嘅与众人与众一方，咁就向周法官啊同埋林法官就话：我哋谂住上诉噶吓，咁、喺上诉期间咧，你可唔可以暂缓執行你嗰个命令咧？咁两位大法官咧就因为看到呢个律政司就话佢一个礼拜之内咧就会起草好嗰个上诉书噶啦，咁佢就照准啦，就话嗰时间咁短几日啫，咁好啦，咁就批准，咁就话咧暂缓執行啦咁样。咁然后咧佢哋写好咗嗰样嘢啦，上诉书咯，走去上诉庭咯。咁样上诉庭咧，佢又即系呢个律政司又作相同嘅申请。因为原来两位大法官呢就只是暂缓到 那几日 的月尾的啫。咁十一月尾咁佢就入咗嗰个上诉书，就向法上诉庭再申请。咁上诉庭嗰两位大法官呢就佢话好啦，咁我都要听下双方睇下有咩讲呀，咁就俾咗啲命令，就话呢你几时呢就要入一个书面陈词咁样。咁而你哋做书面陈词嘅期间呢就仍然都暂缓執行啦咁样。咁然后到今日呢，佢睇完双方嘅陈词之后呢就做咗个决定，就係呢一宗案呢係唔应该係暂缓執行嘅，係应该呢係而家就已经生效，即係周法官同埋林法官呀嗰个裁决。就是说紧急规例条例违宪，禁蒙面规例根据这个紧急规例条例做出来的亦都是违宪违法。所以直至到今日晏昼一颁出来这个这样判词呢，就是说就特首不能够再用这个紧急规例条例，同埋呢已经是立了的禁蒙面规例呢亦都失效。咁就係咁嘅一回事啦。咁頭先兩位主持人都講咗啦，喺呢個判詞裏面都有提到，就係一月嘅九號、十號就會開庭，正式呢係聆訊嗰個上訴，咁就有咗最終嘅判決啦。咁然後就大家知道係所立何地啦。咁至於嗰個點解佢唔即係呢個上訴庭兩位大法官係認為在这个月里面至到1月9号10号是不应该是暂缓執行林法官以及周法官那个裁决呢，那有几个理由的。第一就是大家都讲了的啦，就因为个时间很短，就是得一个月啫，是吧。第二他就两位法官就指出了，他说嗱，特首呢就而家都只是想住备用嘅啫，呢个权力你又唔系话有证据显示喺呢个月里边，你真系要再次动用紧急规例条例嚟到做其他嘅规例， 咁如果真係有咯，你咪到時先至再嚟見官咯，即、就、係、是、個意思就咁樣嚇。咁、啊、第三咧，佢個理由咧就係、是、其實佢話，若果而家個法庭直至到上訴，如果真係會推翻阿林法官同埋阿周法官之外啦嚇、啊，直至到嗰時咧，而家佢已經頒令咗，就係、是、緊急規例條例係違憲啊嘛。 嗯。 咁所以就算你係话暂缓執行呢都唔会令到一样违宪嘅嘢变成合宪㗎嘛。咁所以就佢话用暂缓執行令呢其实係冇用㗎。即係你就算暂缓咗執行周法官同林法官嗰个裁决都唔会令到林郑呢係可以再次行使呢个紧急規例条例嘅权力㗎。咁而既嘅就加上头先讲嘅第二个理由啦，你都冇证据话佢必要用同埋用嚟做乜嘢嘅緊急嘅規例啦，咁、所以咧呢、這個係佢嘅第三個理由。第四個理由咧就係佢話嗱，而家你警方啊嘛，喺呢個十一月啊兩位大法官裁決之後咧，你已經公布咗啦，就係、是、咧你唔會就住一啲根據禁蒙面規例逮捕咗嘅人士啊，係進行起訴。 明白， 你亦都公布咗，你唔会系继续你已经开始启始咗嘅起诉工作。咁所以既然系咁，我点解要暂缓执行呢？根本你都冇咁嘅需要啦。咁我谂大概系咁嘅嘢啦。 明白。咁但系咧，其实咧，阿梁家杰啊，咁因为之前其实都睇到啲相关报道咧，上诉庭都认为咧，其实即系警方其实话早。已經承諾了我哋會暫停咗依、這個即係禁蒙面法嘅執法啦。律政司都已經相即係停咗相關工作，頭先都有講嘅。咁其實你點樣睇？即係咦？點解喺行政長官即係政府各方面都要出呢張牌，要去支持暫即係去想暫緩呢？因為其實警方已經停咗啦，律政司又冇做啦。咁你點樣去解讀依一個咁嘅行為？ 咁佢即係表示自己要君臨天下咯，即、就、係、是、你唔想有任何人去冒犯佢嘅聲威啦，包括法庭啦，係咪？即係我覺得咧，根本咧法理上咧，我就覺得好清楚嘅。 嗯， 除非你話鄭若華真係即係唔知頂，即係唔識得去即係去俾個好嘅法律意見俾特首啦。 嗯， 但如果唔係咧，其實根本都唔需要等今日呢個潘少初大法官啊嘅判詞咧，你應該已經知道㗎啦。啊、根本咧，我都话啦，嗱，譬如你哋都可能记得噶啦，就喺大概半年前系嘛，八个月到咧，其实周家明法官你有判过另外一单嘢嘅，即系关于即系公务员同性伴侣是否系可以得到夫妻名分嘅福利噶嘛？ 嗯， 嗰单案咧，佢系判咗个公务员胜诉噶，咁但系咧，佢就系暂缓执行嘅。 嗯。 咁点解呢就同、是、今次有乜分别呢我真係攞嚟比较一下同大家解释下啫。因为呢你嗰个公务员嗰个成个福利嘅制度嘅安排呢係好巨大嘅一个系统性嘅制度性嘅安排嚟㗎嘛。 嗯。 咁你都唔能够话哦周法官判咗出嚟啦话呢同性伴侣系应该得到异性伴侣一样嘅看待同埋福利。咁我即刻就改晒佢。即係我改都需时嘅。咁所以横掂你上诉都系喺半年至六七个月之间会完成啦。咁所以我咪暂缓你囉。 嗯。 咁但係今次好唔同㗎喎。因为今次呢呢个 有条法例喺度系嘛？ 禁蒙面规例系无中生有噶嘛？你系冇噶嘛？原来系冇噶嘛？系咪？冇就变成有。咁而且咧，呢样新嘅事物咧，系严重影响香港人得到基本法同埋香港人权法案条例以及国际人权公约所保障嘅嗰啲人权同埋自由啊！包括即系你睇翻上次两位。大法官的判詞就有的了包括我的私隱的自由啊、和平遊行的自由啊等等的。那如果你一樣新生的事物又不是說就是要很巨大 的資源啊人力物力來到去執行法官的判詞 亦都正如而家阿潘兆初大法官讲嘅嗰几个，头先我唔再重复啦，嗰几个理由。咁你冇理由去申请暂缓执行噶、哦， okay. 除咗因为你系霸道，你系之外啊。系冇理由需要咁做，系、 okay. 咪 啊？梁家杰想请教翻咧，即系因为正式嘅上诉嘅聆讯咧，就将会喺1月9号同10号进行啦。系咪代表住其实政府仍然有可能上诉成功，即系令到呢、這个禁蒙面法仍然可以变翻生效咧？ 系啊， 系嘅吓。 所以头先你咪讲咗啦，即系你话会唔会有个信息，就系俾啲市民就话咁啊？当佢冇到啦，冇事啦，咁样啊，咁但系其实潘兆初法官都有讲噶，佢因为代表律政司嗰边咧都有讲到呢一点啦，咁佢就话嗱，大家都知噶啦，我哋认为咧呢、這个上诉咧系合理地个可重性系存在嘅，就唔系输硬嘅，所以咧、你 系 可能冒险嘅，即系你期间如果你当佢冇到咧，你有可能系冒险。咁但系个冒险得嚟咧，就系、是、如果呢个月咧，呢、這个月啊，因为佢系冇咗呢样嘢噶嘛。咁你最多你话九号一月九号十号判完之后，咁之后将佢复辟，咁系一件事啦。 Okay. 我想问翻咧，就系因为今次法庭喺拒绝颁暂缓令嘅过程之中咧，都系表达到喺判词里面表达到咧，系留意到近排。即係臨時暫緩令底下咧，都仲有好多衝突嘅，包括油尖旺一帶嘅衝突啦、理工大學嘅衝突啦，以及咧就係、是、即係仲有啲譬如12月8号個和平都有少少嘅衝突咧出現過。咁但係咧，法庭仍然認為咧係即係有一個嘅必要性啊 necessity 嘅測試咧，都仍然認為係冇必要性咧去到批出暫緩令。咁呢個嘅理據，呢、這個嘅邏輯係咪可以用到去一月嗰個上訴聆訊嗰度噶？ 咁又唔係直接用得， 唔用得嘅。 當然你間接用得啦，其實因為其實佢個邏輯呢，即係話你個蒙面禁蒙面規例係廢㗎啦。即係因為當時呢代表律政司喺周法官同埋林法官席前聆訊嘅時候呢，就代表特首嘅資深大律師呢就有講㗎嘛，就話呢個蒙面法呢好重要啊，因为用嚟呢係控制嗰、那个暴力场面啊等等㗎嘛。咁而事实上佢出咗个蒙面禁蒙面規例之后呢，我哋係见唔到有佢所预见嘅效果嘛。咁当然呢样嘢呢，其实我睇嗰、那个而家今日上诉庭嗰个判决呢都係有啲影响佢哋嘅，因为你如果真係覺得個禁蒙面規例啊係咁即係關鍵啊，真係有一個即係止咳嘅作用嘅話呢，咁你應該有啲證據去陳情堂啦。咁佢又話冇㗎喎，即係佢而家嗰個判詞都話指出佢係冇啊。咁因為點解冇呢？因為唔可能有㗎嘛，因為事實上係同佢哋初初11月嗰時講嗰樣嘢佢係講大咗嘛嗰時 係 咪。咁所以你话系咪有直接影响，我就未必。咁但系你话间接嘅，会唔会都系一个帮助嗰、那个即系嗰24位立法会议员啊，系去喺上诉庭嘅时候去维持原判呢？我相信系有啲嘅。 好啦，最后一分钟到啦，简单问一句，咁即系话呢段期间市民公众集会仲可唔可以蒙面呢？ 我觉得呢个月里面呢，因为冇咗个禁蒙面規例呢，就梗係可以啦，因为佢呢条例係唔存在啦嘛。咁、而亦到1月9号、10号就算真係嗰24个立法会议员输咗啊，当係咁呢，咁都唔能够追溯返呢个月里面嘅嘢㗎嘛。 OK。 哈哈。 即係话明白晒。好啊，多谢晒梁家杰， 多谢晒 梁家杰咧，就系一位资深大律师嚟嘅，亦都刚帮我哋咧系分析咗咧，刚才咧就系呢个上诉庭就住拒绝发出暂缓令咧一个嘅判词嘅一个解读。麦家俊，咁啊，你觉得会唔会话对短期内对于个运动有啲嘅咩影响？ 其实短期内咧，一直以嚟咧都系讲紧即系立法与执法之间，其实一直有个差距啦。其实喺蒙面法立嘅前后咧，其实好多即系示威者都已经系蒙咗面。即系直情上个街之后，立完法之后，其实警方系咪真系执法咧，已经系另外一个一件事啦。咁所以我谂呢件事里边一个月里边唔会有太大嘅分别啦。 好，听一次7:30新闻。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七点半，由幸伟雄报告新闻。高等法院早前裁定，政府引用紧急法订立禁蒙面规例违宪，颁令禁蒙面法无效。上诉庭拒绝政府暂缓执行令的申请，意味禁蒙面法即时失效。另外，律政司就法院有关违宪裁决的上诉案件排期下个月审理。上诉庭在判词指出，警方已经宣布暂缓执行禁蒙面法，目前亦都冇迹象显示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在短期内会引用紧急法订立更多规例，认为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只是为了保留法律选项。两电提出明年加电费，港灯加 5.2%， 中电加 2.5%。 港灯表示，按照平均计算，预计超过三成住宅客户无需交电费。两电指出，为了配合政府环保政策，大幅增加使用天然气发电，燃料成本上升，会推出措施舒缓市民的负担。环境局局长黄锦星说，由于有舒缓措施，两电加电费基本上不影响住宅用户。不过有住宅用户说，加价始终会增加负担，即使政府提供补贴帮助亦都有限。世界绿色组织表示，短期内要靠政府的纾困措施协助市民应对电费加价，长远当局要监管两电，寻找较便宜的天然气来源。新西兰怀特岛火山爆发，当地警方说死亡人数增至6人，仍然有多人失踪，包括中国人。根据新西兰红十字会设立的寻人名单，失踪者包括两名香港人，分别是一男一女。本港入境处说，至今并未接获港人求助。入境处说，正透过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中国驻新西兰大使馆、香港旅游业议会和相关邮轮公司了解情况，核实是否有香港居民牵涉事故。而在外香港居民若需要协助，可以致电24小时求助热线，电话号码是1868。澳门轻轨开通首日，不足三个钟头出现首宗事故，有列车突然停驶，引起短暂混乱。澳门轻轨公司说，下午约四点，一列向氹仔客运码头的列车驶至中段莲花口岸站的时候，列车安全监控系统出现警示。为确保乘车安全，当时站务员安排列车上所有乘客落车，转搭另一班车。由于接载列车本身亦都有大量乘客，导致严重超载，需要再要求部分乘客返回月台，服务及后回复正常。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埋听日大致天晴，今晚同埋听日早上天气清凉，市区最低气温约16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非常干燥，最高气温约23度，吹轻微至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风势较大，下周初较为潮湿，气温回升。室外气温19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同大家讲咧，最挤塞嘅地方啊，成个观塘区都好非常挤塞啊。咁又由于咧就系受到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九龙面粉厂快线嘅交通意外影响啦。咁有一两条车龙嘅，包括丽晶花园同埋排翻去启德隧道管道中间。咁重复一次啦，就系、是、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九龙面粉厂对开咧，快线有交通意外啊。咁而家有两条车龙啦，分别排到去丽晶花园同埋启德隧道管道中间嘅，咁大家可能行晒去观塘道啦，咁而家去油塘方向，由裕民坊一段咧开始都挤塞啦，车龙啊排翻去启业村嘅观塘道去油塘方向啦，由裕民坊一段开始就塞到去启业村。另外，伟业街去油塘方向一样都系塞啊，而家龙尾啊都系好长，去到德福花园。伟业街去油塘方向啦，亦都系挤塞，龙尾去到德福花园。开源道回旋处啦， 鲤鱼门道去翻观塘方向，同埋东隧去九龙方向咧，亦都系挤塞嘅。咁影响埋咧东隧去九龙方向咧，直头系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啊！揸车朋友呢段时间冇办法忍一忍啦，咁啊就系小心驾驶啦。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九龙面粉厂快线交通意外嘅，两条车龙排到丽晶花园同埋启德隧道嘅管道中间。咁另外咧，影响埋咧现时观塘区啊一带交通都系非常挤塞嘅。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交通已经正常返㗎啦。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就去到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过海而家龙尾就去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路面方面，在九龙窝打路道返沙田九龙塘会一段慢车，另外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敬业街一段亦都系挤塞，龙尾就去到德福花园。最后道路安全要提醒你，揸车谨记时刻守法忍让，做个精明嘅驾驶者。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雨光，评论员麦家俊。 麦家俊啊，就想讲一讲另外一个话题啦，就系、是、其实立法会嘅财委会咧，就系审议紧咧公务员薪酬加薪嘅一个项目啦。 嗯， 不过咧就系、是、早前咧就系24名嘅民主派立法会议员咧就写中，同埋咧就系300多位啊后任同连任嘅区议员，就系联署发咗一篇嘅信啦。咁、系公开信，亦都有俾咧立法会财委会主席咧陈建波噶。咁佢就讲到话咧，要求咧就喺公务员加薪嘅议程里面咧抽起警队作为独立审议，另外咧亦都要求咧系立法会咧系否决警队加薪，嚟到咧系告诫警队。不如我哋都请一位民主派立法会议员一齐同我哋倾下佢背后嘅理据先啦。电话旁边有民主党嘅立法会议员黄碧云，黄碧云你好。 你好，黄碧云。 你好， 你好，你好，请你讲下你哋要求抽起警队系独立去审议呢个加薪方案嘅原因系乜嘢？ 嗱，呢个都系每年恒常会做咧，就系、是、公务员个薪酬调整嚟嘅。咁听唔听到啊？ 系听到，请讲。 吓，咁我哋都系即系公务员整体嚟讲，你大致上咧，大家都会支持佢哋有薪酬调整啦。咁但系而家唯一嘅争议咧，最大争议咧就系、是、关于警队嗰边嘅加人工嘅问题。咁就民主派嘅议员，咁包括立法会议员啦，24位同埋新当选嘅后任嘅300多位嘅区议员，咁佢哋都即系大家都系了解而家民意民情咧，都系对警察过去6个月咧处理群众嗰个嘅使用暴力啊、滥用暴力、滥告嘅情况咧，系非常之不满。咁如果喺警察嘅咁样嘅表现底下咧，如果要求议员即系去支持警队嘅加薪咧，系一定有好高嘅难度嘅。咁为咗唔想拖累其他公务员嘅嗰个薪酬升幅咧，咁我哋就觉得如果分拆出嚟咧，就系、是、叫做唔好影响到现有嘅公务员其他嘅队伍嘅薪酬调整啦，亦都可以快啲喺财委会嗰度可以解决到个问题咯。咁所以抽起咧就系、是、对。大家都会快啲通过呢一个嘅拨款系有帮助嘅。 喺整体上嘅即系公务员个架构上面咧，技术层面上面难唔难做到咧？或者有冇咁嘅空间去做咧？做又要做几耐到咧？ 其实咧，我哋以前咧吓、即系历史上边咧，唔系未试过咧，系、喺公务员嘅薪酬调整或者系减薪。是抽出某一部分人是另外处理的。咁警队呢曾经同埋司法人员呢法官呢佢哋都试过喺整体公务员薪酬下调嘅时候呢係抽起呢係冇减佢哋人工嘅。咁亦都试过即係分拆司法人员嗰啲嘅处理係会即係话我哋其实係有先例可循，即係唔係话一定要一男子捆绑整体公务员一起加薪或者一起减薪嘅。 咁過去都係有例外係會抽出嚟處理嘅。咁警隊咧，其實咧就從來未試過減人工嘅。咁法官都冇試過嘅。咁所以我哋今次嘅處理咧，就係因為今次警隊其實而家係俾好多市民咧係批評咧嗰個濫暴濫告、使用武力咁嘅情況底下咧，我覺得你如果要捆綁處理嘅話咧，就一定會有爭議噶啦。咁如果係咁嘅話，可能喺立法會財委會嗰個辯論裏面咧，就一定係好多問題要問。咁但係個問題而家咧就係、是、政府安排上嚟立法會嘅官員咧，主要都係公務員事務局嗰邊嘅官員。咁其實警隊係冇代表嘅，即係警務處處長唔嚟啦，保安局局長唔嚟啦，咁變咗大家最想問問題嘅官員咧都不在席。咁如果我哋能夠將佢抽起警隊特別處理咧，咁就可以好快速就通過咗公務員加薪。咁唔使影響咗啲教師啊、護士啊，或者即係所有嘅政府公務員啦、啊，同埋同佢掛鈎嘅團體。咁然後咧就處理警隊嘅加薪啦。咁、okay. 到時咧就保安局嘅局長啦、警務處處長或者相關嘅官員就要出席處理警隊加薪嘅問題咯。咁到時佢咪解答市民或者議員嘅疑問。 係 覺得應該加咪加，唔應該加咪唔加。 但係分拆審議呢個動作係咪有乜嘢嘅機制咧？係咪需要公務員事務局去到處理咧？但係公務員事務局同埋建制派咧都係表明咗反對呢個分拆嘅建議啦噃。 我哋其實咧，民主黨咁樣講啦，即係我哋七位議員咧，其實喺11月1日嘅時候已經寫信俾政府要求去分拆噶啦。咁但係佢哋11月15日已經覆咗信，就話佢哋唔會咁做。咁因為佢哋話佢哋慣常嘅機制咧，都係整體咁處理。咁但係事實上，我頭先都講咗咧，其實慣常嘅處理都試過咧，係 即係有先例啦，有個特事特辦嘅先例， 有先例嘅。咁又或者甚至最近而家政府試過咧，就係、是。理大嘅喺何文田嗰個斜坡，即係興建理大嘅大樓嘅時候，係連理大嘅同事都坐曬喺度，擺咗上議程咧，臨時因為建制派議員有意見，政府係即刻即席抽起嗰個議程，都試過嘅。咁所以我覺得，如果政府係願意聽下民意，令到呢一個公務員嘅薪酬調整快速通過咧，咁我覺得。佢先抽起警隊，咁咪處理咗啲先咯。即係我哋其實一路以嚟喺立法會財委都試過話，即係先處理一啲小爭議嘅項目。 了解。 先易後難嚇，或者將民生項目行先。咁我覺得都係即係跟翻呢個原則去處理啫。 但係而家以現時即係立法會嘅機制同埋嗰個政治氣候咧，即係其實睇個勢咧，即係政係個決定權都喺政府上面，即係係嘛？ 咁係嘅，即係嗱我哋嘅財委會主席咧，其實咧基本上都好聽政府話嘅，就傳播，佢又唔會幫我哋去揮，咁佢就話啊，你寫封信嚟，咁我咪轉俾政府咯。咁政府覆咗信就話都唔會坐佢哋噶啦。咁如果政府真係唔聽我哋嘅話咧，咁即係話我哋都可以預見嚟緊嘅星期五咧，都會有好多議員繼續係提問啦。咁會我哋唔知會拖幾耐啦。咁我哋肯定會預見到都會有拉布噶啦。咁跟住。陳建波會唔會又即係好快拎個教剪出嚟剪報呢？咁呢個即係可能都係會有再出現一啲議會裏面嘅衝突場面囉。 咁如果政府真係唔分拆出嚟審議啦，你哋最終會唔會考慮否決個撥款議案？ 呢、這個民主派喺度討論緊嘅，即係我哋有啲人係覺得係應該要否決，因為冇可能喺而家咁嘅情況底下要支持警隊加薪嘅。因為警察，即係而家真係對好多市民嚟講咧，真係與民為敵，係嘛？ 咁會引起好多公務員會有意見喎，會唔會啊？ 我相信咁真係對唔住啦。咁、那個問題就係話，我哋已經 offer 咗話分拆出嚟處理噶嘛。咁如果政府一定要捆綁處理，咁其實真係對唔住公務員嘅。咁我諗係政府咯，因為佢冇 buy 到呢一個 offer 啊嘛。咁我哋都建議咗可以。冇影響其他公務員噶。 其實見都見到有， 政府係可以咁做噶嘛。 譬如見到都華員會呢啲即係公務員團體咧，都有有發信咧，咁就希望快啲可以審議到嗰個撥款。 係，即係所以其實我哋嘅建議分拆都係想快啲通過撥款。咁我相信整體我哋有成17万多嘅公務員，咁大多數我哋都覺得佢嘅調薪係應該嘅。咁而家大家爭議就係覺得警隊而家從來冇出嚟問責或者解釋佢哋嘅行動啊嘛。到而家為止， 咁所有嘅錯都係市民嘅錯，警隊一個人都冇錯。咁嘅情況底下，我相信唔係咁多市民可以啃得落去接受，即、就、係、是、警隊喺咁嘅狀態底下都應該要加薪咯。 好，多謝曬黃碧雲啊， 多謝曬 黃碧雲咧，就係民主黨嘅立法會議員嚟嘅。我哋休息一陣，如果大家有意見咧，都歡迎大家打電話嚟1872311。 進步只需踏前一步。我 Janice Man 文永山同雇员栽培分局一直与你同行，培训通课程搜杀终端机设于超过100个地点，遍布全港18区，提供再培训局课程资讯，配合地区服务网络，助你提升技能发展事业。想知多啲，快啲打182182啦！再培训局助你踏前一步，进修再进步， 开明通达，讨论政策。 区议会要变成真议会，力量是来自社区，来自街坊。 香港家书有湾仔区议会前主席黄英琦。 政策落到去社区行不行得通，当然是要先测试。区议会是要善用社区网络，同公民社会一起实验，是赢就要一起赢。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朝早九点，香港家书妙语连珠。 好，我哋继续系自由风，自由风嘅时间，而家时间嚟到晚上嘅7:46啦。继续有陆宇光同埋评论员麦家俊喺。 你好， 刚才咧就我哋就访问咗咧民主党嘅立法会议员黄碧云啦。 系， 咁佢都讲到话，即系佢哋以至到公众对于警队嘅表现都系有啲唔满意嘅地方啦。咁、所以就希望喺立法会财委会审议公务员加薪嘅议案里面咧，就将警队嘅加薪部分咧就抽出嚟吓。 系。 你自己点睇啊？ 呢、這个绝对即系能够理解啦，尤其是从民主派嗰边嘅角度嚟讲咧，即系而家围绕住成个即系过去半年嘅社会事件咧，其实警暴呢个字其实系一个即系关键词啦。咁所以即系从一个示威上街，甚至乎系即系对政府非常之有意见嘅政党嚟讲咧，即系我谂呢个亦都系一个即系唯一佢哋可以会做嘅选项咧，立法会一个咁样嘅即系制度里边。咁但系坦白讲喺而家嗰个状态里边。如果我哋见到无论从建制嗰边讲话要止暴制乱，或者大家都知道由即系林郑为首嘅政府，其实都已经系即系市警都为佢哋其中一个嘅最主要嘅后盾咧。其实佢哋冇一个即系政治上嘅筹码，佢哋自己围内会系会作出呢个让步嘅。咁而家亦都系就好似头先所讲啦，喺个政府即系而家个成个社会上面个争拗嘅缩影。咁我预言见到嘅好可能就系即系民主派头先阿黄碧云。都有讲啦，即系佢哋会系不断质询，即系拉布啦吓。咁啊拉布完之后，其实如果真系要去到否决嗰个阶段咧，亦都因为可能会好大机会系唔够票嘅情况之下咧，到成件事最终都会打包而继续会继续加薪呢件事系会得以落实咯。 嗯，我哋嘅电话系1872311啊，都欢迎大家打电话嚟发表意见。电话就请嚟咧另一位建制派嘅立法会议员啦，工联会嘅立法会议员郭伟强。 你好，郭伟强。 是主持人和嘉宾你好。 你好。 嗱头先我哋都访问咗民主党嘅立法会议员啦，咁佢哋就认为呢係不满警队嘅表现，所以呢就希望公务员嘅加薪嘅议案呢就係将警队抽出嚟独立咁去审议。你点睇 主要有三点睇法啦。第一就当然反对派呢佢哋觉得即係同即係点讲呢即係流難警隊咧，就等於抗爭嘅一部分啦。當然而家西瓜靠大邊又好，咩都好啦，佢哋一定係奮身支持抗爭嗰個陣營㗎啦。咁呢個都係意料之內嘅事。咁但係大家可以，如果可以抽翻出嚟啊，唔係意氣之爭，從理性嘅角度去睇咧，大家必須要睇到有兩點啊。第一咧就係、是、本身公務員加薪咧係一 lock 過嘅啊，同埋呢個係制度一部分，即係好似。政府请咗啲咩人？公务员嘅意思就係政府请嘅人。咁所以呢喺成个体制入面呢就无论历史过程又好啦，我相信未来都好啦，都係一落个处理嘅。唔存在住话每个部门话要分开处理。同时间呢我相信整体公务员17万又好 ,18 万又好呢佢哋一定係对呢一个安排呢即係对 反对派嘅要求呢一定係反对。因为如果你今日啊就话我唔满意或者唔鍾意警队跟住你就话要抽起。但好坦白讲民生事件上都仲有好多部门都系未达到要求喎，好似今日我哋讲鼠患啊，咁会唔会有啲部门又系冇粮出或者冇得加人工呢？ 另外我相信房屋处又好啦，即係起唔切公屋㗎嘛。咁另外仲有唔同嘅部门都有机会，就係话哎你觉得佢做得唔好或者係做得唔够，所以你就唔加佢人工。咁呢个係唔实在嘅。咁同埋始终所有只要系政府受聘都系叫公务员，呢、这个系冇得拆开嘅，呢、这个要搞清楚。咁、某程度上呢、这个制度呢亦都防止咗，就系而家出现咗一啲即系个人嘅起户啊，或者系所谓嘅唔鍾意又好点都好。但系其实如果大家有留意立法会呢，就算有反对派议员呢，佢开咪都会讲，诶佢只系针对某啲个别事件啫，唔系话成个警队，唔系话成个警队佢都觉得有问题嘅。咁如果你因为一足高打一船人，其实即系反对派系咪自打嘴巴呢？咁咁最后一点呢，就系、是、有样嘢必须要留意嘅。其实所有公务员嘅聘用，因为我系公务员事务委员会嘅主席，所有公务员嘅聘任呢，其实佢都有份合约嘅、而合约里面写咗佢哋应该享有嘅嘢。咁所以其实每年嘅薪酬趋势调查而去调整加薪嗰个幅度呢，亦都系包括喺合约里面。如果即系反对派嘅议员就话，诶唔加都冇问题，但系事实上大家必须要留意，如果系唔加嘅话，即系个别因为警队唔加嘅话咧，政府系要俾人告噶，即系警队系可以轻重就话，喂你违反咗个雇佣合约，违反咗个聘请条款，咁其实政府基本上输硬嘅，冇得打。咁所以我觉得即系无论有咩想法都好，要实事求是，同埋真系要理性。理性嘅意思唔系话你知唔知道自己做緊咩，而係你要知道個後果對成個社會成個制度嘅影響，同埋會牽涉到惹起一啲法律訴訟。其實呢啲係反對派冇同大家講過，我覺得我有責任要同大家講清楚咯。 頭先啱啱你即係都做即係講一個好強嘅論點，就係、是、關於嗰、那個即係、就是、合約嘅即係即係個危險啦，即係可能會被人告啦。咁但係第二樣嘢就係頭先黃碧雲都你都可能聽到，就係話其實以往嚟講有一啲特事特辦，咁呢件事其實同頭先嗰樣嘢有冇衝突呢？呢個係第一個問題，我一陣間再問多幾個啊。 OK。其实我唔好意思，我头先冇听到阿黄议员佢讲咩嘢。 O K， 咁但系如果就咁听你讲话咩特事特办，其实讲真， 即系佢以往话以前有先例， 边有特事特办嘅啫？ 即系佢以前佢话以往咧，政府里边咧，即系有试过有先例，就系、是、喺大概即系七十年代嘅时候咧，系有个咁样嘅情况咧，就话佢都有啲嘢咧，部分系可以抽起嘅吓。咁、呢、這个即系头先佢又俾咗咁嘅例子啦。咁呢度就唔会再详细讲到太多啦。咁但系实际上如果有咁嘅特例嘅时候，系咪即系当头先嗰个雇佣合约上面，系咪即系个冲突上系处理唔到咧？ 其实系处理唔到噶。头先你所讲对上一次所谓嘅先例，已经系七十年代，仲系殖民地时代。咁事实上，好坦白讲，回归廿二年啦，都未见过呢个所谓嘅例子。我觉得如果你开咗嘅话咧，唔单止警队，当然佢自己会有意见啦。我相信整体嘅公务员都会有意见，因为佢唔知道将来边一个部门会被针对㗎嘛。 嗯，咁但係有鉴于呢，即係头先我有啲即係问题啦。就如果有鉴于而家其实呢讲緊公务员制度改革呢，其实都讲咗即係一段长嘅时间啦。其实某程度上就係希望呢有啲市民嘅声音都话会同佢哋表现惯呀。头先啊郭伟强都有讲过，除咗警察之外仲有几个部门，即係可能都觉得话好似好慢喎。咁我就明白而家嗰个状况呢，要好大刀斧斧改革呢会有啲困难。咁但实际上嚟讲，即係你会唔会都同意其实某程度上公务员而家嗰个嘅状态呢，其实系咪正正就係需要有啲比较大刀斧斧嘅改革先至能够即係做得到回应市民诉求呢？如果唔系一个铁饭碗咁样，但实际上回应唔到嘅时候，亦都冇一个即係一个好好嘅机制去监察住佢哋嘅表现。 嗯，其实改革呢，我相信冇一个社会会话唔需要改革啦，所有嘢都可以检讨啊 ,review 啊咁。咁但係好坦白讲，今时今日我哋新制嘅公务员呢，其实已经攞唔到旧制公务员嗰种待遇啊，或者係福利啊，即係长俸都冇埋。其实本身而家大家都担心緊公务员本身点挽留人才啊，或者点吸引到精英入去啊，其实都是以往我哋事務委員會一路都雙路跟嘅工作，因為事實上退休潮嚟緊幾年都係，咁青黃不接嘅問題係存在嘅，咁同埋當政府嗰、那個整體形象係下跌嘅時候，可能投身公務員團隊嘅人士或者意願又可能減低，咁呢個都係要大家一齊去 去諗辦法點樣能夠保持到我哋公務員團隊嗰、那個嗰、那個優越性啊，同埋嗰個、效能嗰、那個效益，呢啲都係可以再諗咯。但係如果仲係每次檢討呢，都仲係諗住去點講呢，去慳荷包啊，或者係財曬所有福利嘅話呢，我好擔心呢個待遇仲差過出面啲私人公司呢，你更加難請人囉。而家其實普遍嘅待遇只係同市場係接近啫，都唔係話有特別多嘅優勢，所以呢個係大家各位市民都可以俾啲意見囉。 但係郭偉強點樣預計呢個議會嘅形勢呢？因為頭先訪問黃碧雲嘅時候呢，佢都講到話，如果即係政府唔將警隊嘅加薪分拆開嚟審議的話呢，就將會喺呢嗰個議案審議嘅時候呢提出好多嘅問題，亦都唔排除會係呢個拉布啦，甚至佢哋可能會投反對票添。咁點樣睇呢個嘅議會形勢？即係佢哋就行俾出一條路俾你哋揀，咁就係話，即係如果將佢分拆出嚟，咁公務員其他公務員嗰部分咪快啲過咯。咁而警隊嗰方面咧，就可以集中方面咧，去到詢問相關嘅官員，點睇咧？ 首先我都係基本原則啦，其實公務員呢三個字就係包括曬所有部門㗎啦。如果有人想拆散呢一頭家嘅話呢，我相信都唔會成功。另外呢，而家我哋聽到最多嘅呢就係啲合約嘅員工呢，佢哋呢係冇得 day back 嘅。因為如果係傳統嘅公務員呢，佢幾時立法會通過呢，佢哋幾時都可以追返條數嘅。但係合約嘅公務員即係合約嘅雇員呢，係冇得追返呢個數。如果佢啱啱呢段期間約滿走咗呢，斗領都攞唔返。 咁擔唔擔心加擔唔擔心拉布、拉布。 其實拉布係唔理想嘅，不過反對派要承擔呢個責任。 OK， 另一方面咧，其實都有建制派議員咧對於公務員加薪咧有意見嘅。見到咧，阿梁美芬咧就喺經民聯嘅梁美芬啦，咁就寫過篇文章啦，就話17万嘅公務員咧都冇份去到止暴制亂，所以咧唔應該加薪。咁所以其實建制派都有啲人咧係認為咧，就係公務員加薪呢個議案咧係有啲意見嘅。 我相信梁议员有佢自己嘅想法啦，但我相信呢个系个别嘅睇法。我都系会企翻喺嗰个位咧，其实公务员加薪系每年都做嘅，希望公务员嗰个待遇咧能够保持起码唔好差过个大市场嗰个价格，咁从而去挽留人才同埋去保持嗰、那个即係減少嗰個流動性，因為而家都每年都有唔少人會即係辭職啊，或者出咗去投身一啲私人機構啊，咁即係如果你唔加薪嘅，咁人哋可能亦都有其他嘅想法。咁我覺得呢、這個無論邊個部門都好啦，其實都係應該一齊加一視同仁咯，唔存在住話真係被針對啊，或者係要諸多刁難咁。 好多謝郭偉強，多謝你啊！郭偉強咧就係工聯會嘅立法會議員嚟噶。我哋電話旁邊有位聽眾，有梁女士喺度。 你好，梁女士。 係你好，主持。 係請講。 我想讲一讲呢个公务员加薪，警务人员系唔应该分开嚟， 系 点解咧？ 考虑啊，吓， 有咩睇法？ 呢、這个嗱、你警务员而家都系依法，即系依法做事啫。 嗯， 咁佢咁辛苦，而家咁辛苦咁样去执法，你哋仲话佢唔应该加薪，或者系再要分开佢嚟考虑啊乜嘢咁？同埋喺呢个社会，同埋呢个社会，同埋 有啲人 呢个社会系，我明白，我明白。同埋而家呢一个社会咧，系应该即系啱啱喺呢个社会嘅情况系咁样咧，系好搞到好针对啊，根本系有针对嘅成分，同埋系成见嘅成分。咁系咪应该咁样分开嚟做咧？如果系咁，我觉得啲議員就係啦，一路咁多年嚟，啲議員做乜嘢咧？咁佢哋係咪應該唔好出人工或者乜嘢咁樣咧？ 嗯 ，OK， 好多謝梁女士。 議員都有得做，做唔好嘅喎，都有做唔好 嘅 喎。 明白，多謝梁女士嘅電話嚇。咁我諗呢個都成為咗大家對於警察嘅睇法、警察嘅形象。 嘅一個爭論嘅延伸去到立法會嗰個撥款嗰度、嗯。 我諗都唔止淨係警察啦，頭先其實好多即係聽眾或者係即係受訪嘉賓都有講過，即係其實公務員呢個字啦，其實我諗而家現時嚟講咧，整個政治局勢咧，其實都即係有一個即係鐵一般嘅事實咧，就係、是、所有嘅政府各級嘅人咧，其實都更加需要面向公眾噶啦。即係我諗今日可能係警隊係受到好多嘅一個挑戰，或者係有好多爭論啦。咁但係南部睇下，亦都有其他嘅一啲可能公務員體系裏邊亦都會出問題。咁究竟即係整體嚟講，而家係咪即係再用鐵飯碗呢樣嘢去做咧？即係呢樣其實係非常之值得深思啊。因為即係如果你下下都話我哋問責團隊裏邊咧，本身嗰個監察力咧，即係已經係弱咗啦。咁如果連公務員上面嘅嘢咧，都唔能夠一個好好嘅改革咧，好難會回應市。